湖畔至清境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6.6度、东经116.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可有大至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9至10级，间中达11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10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北风6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在西沙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210点，跌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35点，跌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4.59，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4，人民幣6.652，英磅對美元1.315，歐元對美元1.186，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66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4.49美元，賣出1,9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See you.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送多个频道俾你，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咁啊，两个 channel 一齐听紧啊，六点钟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3度，咁我记得寻日22啦，咁啊，但系我觉得出边就啲风好似冇寻日咁犀利啊吓，咁但系嗰种好干燥嘅感觉咧，其实由寻日开始咧都已经系缠绕住我哋啦，所以我只手长期咧都系非常之干。64% 嘅啫，相对湿度64%。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继续生效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我都有谂过就系、是，咦，好大风、啊，咁啊，会唔会吹走晒嗰啲叫做烟霞啊、尘埃啊咁样？咁但唔知系咪因为天气干燥得滞咧？唔知啊，呢个纯粹自己估嘅啫，硬系觉得咧，又好似卷起咗有好多嘅灰尘，都系谂住吹走啲灰尘啦。点知原来又卷起咗地下嗰啲灰尘咧？做人就系咁噶啦。几个矛盾呢，系咪？所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三至到四，咁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开始嘅晨光第一线，嚟到2020年10月22号，今天咧系星期四嘅早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早晨啦、 啊，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个人咧，其实都系弱小嘅。不过，当我哋集合咗身边嘅人之后咧，发觉原来有好多嘅改变。呢啲改变咧，可以话系好唔同。我哋人类嘅历史上边出现咗好多名人，好多嘅巨人，甚至乎咧，好多叫做有权有势嘅人。我一开头嘅时候话，我哋人每一个人都系弱小。但其实我们可以是巨大，中间的哲学，中间的奋斗，你又会不会明白呢？但是我们也要想，如果你一出世已经是一个很巨大的人，其实你可能所想做的事，你可以达到的事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是弱小的一个人，因为越弱小的人，原来他拥有的可能性也都越大。但是我哋亦都要谂住，人弱小可能性系越大，不过我哋亦都要有好大嘅野心。呢、这个野心用喺我哋嘅生活入边，用喺我哋嘅一啲奋斗嘅故事入边，我哋就可以做得到我哋自己想做嘅事情。你追寻目标、寻找理想，会唔会好似一只饿狼咁？哇！啊，对唔住啊，饿狼唔系咁叫，头先嗰只似狗仔多啲。想听饿狼叫，留意一下只歌入边咧，嗷、哦，歌就系饿狼啊。 住饿狼传说，希望可以为大家找得到今日啊，你好似饿狼一样追寻自己嘅目标嗰、那个动力，向住呢一个哇哇哇哇哇冲过去，咁你今日嘅工作咪可以事半功倍啦。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嘅时间6:14，出边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继续生效嘅。你哋好吓，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好啦，揭嘅时间咧，都见到有好多报章咧，就系讲到同环保方面有关嘅消息嘅。嗱，原来早前发现啊，近90%嘅物业咧喺佢哋嘅物业旗下啊，就会派好多嗰啲叫做落雨咧，咪派好多胶袋嘅。啊，成日见嘅咧就譬如商场咁样，商场都会派好多嘅，而且款式咧仲可能有两只添，一只咧就长嘅，一只咧。就短嘅，咁方便咧啲叫做客人啦，入到商场或者可能屋宇嘅住户入到去嘅时候咧，就用啲胶袋咁笠住把遮，咁唔需要咧就整到大堂嗰度咧就好湿，因为整到大堂湿咧就好容易咧就发生意外啊，跣亲咁样，咁就唔好啦吓。咁但系有团体咧就做咗呢啲嘅统计调查啦，就话到单单系一个嘅雨季产生出嚟咧就超过1400万个嘅呢啲叫做雨伞胶袋啊。咁有見及此啦，咁其實佢哋原來喺2017年咧都已經推行咗一個叫做減少使用派發雨傘膠袋一個嘅審核認證計劃咧，咁即係希望啲物業管理公司咧就參與嘅。咁計劃咧就今年已經係連續第4年咧去到舉行啦。咁參與嗰個嘅叫做大廈嘅數目啊點樣咧？咁都屢創新高嘅、哦，有114个嘅物業咧就響應較上年再上升多36% 添。咁佢哋審核過各個物業嘅表現之後咧，咁喺今年嘅10月21日啊，即係啱啱咧就尋日嘅時候咧就公布咗呢個計劃結果。咁亦都咧就係有啲嘅物業咧做得好嘅，咁亦都咧有一啲叫做加許嘅，咁相當之唔錯啊嚇。佢哋話到啦，其實今年咧有37个參與物業停止派發或者減少派發雨傘膠袋啊。咁過去一年咧就減少數量達到咧就係200万个，咁足足咧就鋪滿咗咧就25个嘅香港大球場，即係我哋減少咗呢一啲嘅叫做廢物啦，呢啲嘅膠袋啦，咁好事嚟嘅。咁對我嚟講咧。膠袋咧可以用少一個就得一個，咁而且膠袋用咗啦，冇辦法啦，都盡可能咧，即係用到佢盡為止先至去到抌嘅。咁例如可能一啲麵包嘅，即係買咗麵包，咁一定有啲可能細細個嘅膠袋。咁嗰啲膠袋我就可能會有其他嘅用途啦，即係我食完個麵包我唔會就咁抌嘅，我食完麵包我都會收埋佢，可能拎翻翻屋企，例如我嚟裝一啲比較撈舊嘅廚餘啦，又或者如果去放狗嘅時候最好啦，咁有陣時候可以用到呢啲嘅細細地嘅膠袋，亦都唔需要另外咧就額外購買咧就係專係用放狗嘅膠袋，咁所以咧每一個膠袋咧。都盡可能用到佢盡為止，跟住先至咧去到放棄佢。如果你話好似呢一個報道咁樣雨傘膠袋嘅話咧，我自己嗰個做法就係、是、落雨天嘅時候，除咗拎把縮骨遮咁樣啦，咁我自己咧拎把遮嘅時候，都會拎多一個嘅膠袋。嗰、那個膠袋就係俾我自己咧去到做雨傘膠袋。咁去到商場嘅時候，咁我咪唔需要再攞佢哋嘅膠袋，咁又可以幫商場或者幫呢個地球慳翻一個咯。 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 强变反应，心底不经意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醉。 早上的六点十九分，一首嘅音乐作品嚟自郭富城《狂野之城》。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六点二十分嘅时间，白元浩打电话俾你。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钟哥。 咦，今日唔系打俾我。 系啊，你喺直播室，我唔系打俾你。 所以咧，就今日真真正正系白元浩 打俾你。 早晨啊， 早晨啊，崔杰彤。 点解会打俾？ 点解打俾你 咯？ 又唔打俾你，打俾边个？ 系咯，白元浩打俾你啊嘛！而家崔杰棠点啊？瞓醒未啊？你 多谢你打俾我。 系啊， 我刷紧牙。 你系咪刷紧牙？打咗俾你好耐先至响，唔系好耐先有人接。 我刷紧牙，我又未开声，系咪？系咪好怪啊？而家把声 系啊， 非常怪。我认到你，你真系崔杰棠 咩啊？系啊， 啊真系啊！咁啊，同平時見到嘅崔傑彤好唔同啊！ 咩啊？係啊，其實平時我可以晏少少嘛，即係晏少少先起身啊嘛。 啊！ 但頭先你打俾我，咪要起身咯。 我打俾你唯有起身，唔系 啊， 我系因为我系担心你咧，今日嘅天气朝头早嘅时候咧，又即系廿三度凉凉地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天气又干燥，好瞓啊，呢啲好好瞓，赖床一流。 今日要听就睇下先。 系啊， 喂，仲系好暗喎。 唔系，我翻嚟嘅时候个天开始光咯。 系咩？ 系啊，你住边头啊？ 我哋咪喺同一个香港啊？ 啊，又真系我平衡宇宙喎、啊。定还是你乌云盖顶啊？ 我错过你啦，有啲咁嘅嘢。 开始醒啦，开始醒啦。 嗱咁啊，讲讲你而家今朝一起身嘅时候做过啲乜嘢啊？崔杰彤， 冇啊！我一起身你就打嚟啦，跟住我刷紧牙，跟住都抌低我而家未洗面嘅大佬。我要洗面，嗱我洗面咧，跟住我就会去饮杯咖啡。跟住就会淋下花，跟住就会喺屋企嗌下开下声，咁我翻嚟噶啦。 好啦，咁你嗌嘅时候唔好嗌咁大声啊，惊嘈醒隔篱啊吓。 系啊， 嗱不过阵间咧，我哋六点四十分之后再 系啦， 突击 再打俾你 啦。 你而家可以慢慢河车先。转头睇下， 咁客气啊！我唔会想翻嘅。 我就系睇下六点四十分之后咧， 大约咁上 下，你把声开咗未？系啦，咁、 啊、 所以你而家练下声先啦。 系咁， 好 啦，转头再打俾你啦，拜 拜。拜拜，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好啦，打完电话俾阿崔杰彤之后咧，又嚟到我哋星期四六点半钟之前咧，啊有晨光嘅心灵鸡汤，一个小小嘅古仔咧，哦都几得意噶。话说啦，喺傍晚嘅时候，有一只羊咩咩。佢咧就自己喺呢个山坡上面咧就玩啦，突然之间咧树木入边咧啜咗出，啜出嚟咩啫？啊，就好似我哋头先咧听过饿狼传说一样，有一只羊扑咗出嚟，佢又梗系啦，狼又梗系想食羊啦，只羊咧咁啊梗系跳起，拼命咁样去到抵抗挣扎，并且好大声咁咧就同嗰啲朋友去到求救。有只牛咧就喺个树丛入边咧就望住呢个方向，哇！发现系狼啊，咁啊于是乎咧走咗啦。只马低头一睇，哇！见到系狼啊，又走咗。驴仔一睇，哎呀，系狼又走埋。只猪睇到，哎呀，系狼啊，哇！梗系即刻冲埋落山坡啦。就系、是、咁样啊，连埋兔仔咧都梗系走埋啦。啊，山下边嘅狗仔听到羊嘅呼喊之后咧，就急急忙咁样跑到上去山坡上边，喺呢个草丛当中闪咗出嚟，一口咧就咬住咗只狼条颈。哇！只狼啊！即系都俾只狗咬到好痛啊！于是乎咧就呜一声，跟住咧就啊突然之间就走咗啦！啊，估唔到今次只狗非常之英勇。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咁啊佢嗰啲所谓嘅猪朋狗友咧就翻齐嚟啦！狗系好嘅朋友嚟嘅，不过仲有譬如头先讲嗰啲牛啊、马啊、驴啊、猪啊、兔仔，佢原本嘅好朋友咧都异口同声就喺度话啦：啊，点解你有狼嘅时候你唔一早同我讲啊？牛就话我可以用隻角督佢㗎嘛。隻马呢就喺度话啦，我可以用隻后脚踢佢咁样。 其实呢个小小嘅故事有阵时都话俾我哋知道，真正嘅友谊并唔系靠呢啲叫做花言巧语去到咧就令到我哋开心嘅。真正嘅朋友系喺我哋有关键时刻需要帮忙嘅时候咧，系可以放手帮我哋。喺我哋成日身边团团转，可能都有好多嘅朋友，例如系好似牛、好似马、好似驴、好似猪、好似兔仔一样。但系当我哋真正有需要嘅时候咧，他们又可能不会在我们身边，或者刻意离开了。当我们有需要，需要就是去到、左喊右喊，我需要帮忙啊，我需要有人帮手的时候呢，在你身边又会有哪一个是真真正正帮得到你呢、当你有困难，当你遇到危机，真正帮你手的人，那一个就是你真正最好一支帮的朋友啦。 想不到看着你我像有个梦，一切停止在考虑，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罪，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竟再度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不知不觉又再想你是动人的伴侣，若这刻匆匆告吹，谁愿意一生都空虚？ Oh my love， 如热似焚，无论你跟我离开与近，其实我全部爱已经分享你。You are the only one。Oh my love， 若热似焚，如令我一再狂想放任。想不到看着你我像有个梦，一切停止在考虑，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罪，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竟再度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不知不觉又再想你是动人的伴侣，若这刻匆匆告吹，谁愿意一生都空虚？ Oh my love， 若热似焚，无论你跟我离开与近，其实我全部爱已经分享你。You are the only。 只咧系翻唱自日本嘅名曲啦，咁啊嚟自黎明 Leon 嘅《我爱 Itzy》。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干燥，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大概28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吹北风都寒寒地啊吓，咁啊海面有涌浪，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以及咧就涌浪，咁啊下周初天色咧都系好转噶咯，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咁啊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嘅，所以天气方面咧都系比较干燥噶。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咏忠、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将六间中国传媒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并非要对有关机构在美国发布的内容设限，只是想确保美国民众可以在自由媒体的报道和中共文宣之间作出区别。蓬佩奥又说，美国稍后将会与欧盟启动中国问题对话。分析指，今次是对华立场强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下个月初大选之前在美国压制中国活动的最新手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年较早时指出，中国媒体记者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美方行为严重损害中国媒体声誉，亦都严重干扰两国之间正常人民交流。欧盟和英国就脱欧后双方贸易关系的谈判至今停滞不前，欧方代表将会在当地星期四前往伦敦和英方恢复全面磋商。欧盟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和英国脱欧事务首席谈判代表弗罗斯特通电话讨论相关安排。英国首相府办公室发言人说，弗罗斯特欢迎巴尼耶较早前的一些言论，又指在弗罗斯特和巴尼耶电话会谈的基础上，英方欢迎欧方代表团在稍后时间前往伦敦恢复谈判。发言人又说，很明显在最困难的领域，英欧双方的立场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但英方已经准备好和欧方探讨以密集谈判的方式收窄分歧。欧洲面对新型肺炎疫情反弹的困扰，西班牙成为西欧第一个国家突破100万人确诊。德国卫生部长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正是接受居家隔离。美国新一轮刺激经济方案的谈判据报有望达成协议。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和反对波洛西所提出方案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愿意做对美国和国内工人正确的事情。教宗方济各说，同性恋者都是神的儿女，有权利组织家庭，又说必须制定民事结合的法例，令他们受到法律保障。方济各在一部有关教宗生活和工作的纪录片中发表有关言论。这条纪录片是罗马电影节的首映影片。他在纪录片中又鼓励两名男同性伴侣前往教堂。分析指出，虽然方济各反对法例上的同性婚姻，但支持同性伴侣获得某些法律保障。而纪录片中的言论是方济各至今发表过最清晰有关同性关系的评语。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土 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麻疹传染性高，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未打晒疫苗或者不清楚自己对麻疹有没有免疫力，如果要去麻疹发病个案较多的地区外游，出发前最少两星期就要咨询医生。一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和计划怀孕的女士，对麻疹没有免疫力的话就不要去了。另外，大家都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和室内空气流通。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我是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及运动学系的四年级生陈子晴，自己出生就是一个足球气氛浓郁的家庭。在2017至2018年度，我就在大专个比赛度拿到女子足球的 MVP， 在2018至2019年度呢，就在女子粤赛的联赛神射手。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6:35咁啊，听完新闻简报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嘅，咁啊喺23度嘅几凉爽嘅气温底下咧，咁啊听住晨光第一线咧，咁啊分外咧就清爽啊，不过清爽得滞咧，就见到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百科。 而家咧就秋高气爽啦，好多人咧就中意去到行山嘅。咁如果你话正正经经去到行呢啲，譬如政府安排咗嘅郊游径啊、山径啊，咁啊当然系开心啦。咁啊，而且政府亦都已经咧就按照住唔同嘅山径咧，啊原来都有唔同嘅级数噶。咁啊有啲咧可能五粒星嘅，五粒星啊最难啦。有啲可能一粒星嘅，咁啊或者两粒星嘅都可能系属于家乐径系列嘅。你可以一家大细。甚至乎咧就帶埋小朋友，好似我咁啊，我自己咧都會同自己嘅小朋友咧行一啲嘅家樂徑或者政府安排嘅劃定咗嘅一啲嘅山徑，咁佢都會覺得咧已好享受咧行山嗰個嘅樂趣。咁啊，雖然咧有陣時都會嗌住佢啦，哎呀，哦好攰喎咁樣，但係只要多少少鼓勵嘅話咧，啊做父母俾多啲鼓勵，小朋友咧其實係一定行到噶。啊，仲有少少 tips 喎，攞多一兩粒糖上山啊，咁你就發覺咧行到好攰。你就出殺手锏，一粒糖，佢就可能隨時可以行到幾公里，跟住先至再問你攞第二粒糖，因為佢都會好享受呢個過程。享受嘅唔單止咧，就淨係話中意行山，甚至乎係享受爸爸媽媽陪住我同埋行山咧。你哋唔會成日攞住個電話，細路仔梗係開心啦。不過如果咧你係諗住自己挑戰，哇！我哋成日都睇好多恐怖嘅意外，我真係用恐怖去形容，因為咧香港嘅山徑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嘅叫做未開墾嘅地方。咁有啲人咧就諗住啊，我哋就自己識嘅，於是乎咧就行咗去唔同嘅地方，再喺網上面分享，令到其他人咧就容易以為，咦呢啲路係唔係行得嘅咧？咁啊特別咧有一個字叫做菌邊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菌邊的意思即是有郊野公園的家樂徑你不行，就沿著海岸線的石灘而行，地圖呢是沒有這個路標的標示的，可以說就是你行不行到呢，你未出發之前都不知道的，只是能夠相信可能網上一些的叫做圖片啊、照片去到估是不是這樣行，其實呢是相當危險的。有時遇到可能很大塊的岩石啦、懸崖啦，咁有啲人甚至乎咧就會需要攀爬啊。咁到底菌邊仲有幾危險咧？咁即係都非常奉勸大家唔好去咧。嗱，菌邊啊，有陣時咧就可能會遇到嘅問題，仲有潮漲同埋潮退。你潮退嘅時候去咗嗰一邊， 潮漲的時候你翻不到轉頭都是有很大機會的。而且很多的路段是需要一些專業的、攀山，不是講行山了，已經是攀山的裝備才可以令到你可以順利完成那條路。而且呢，我們很多人都不是專業的人士，對於怎樣評估一個石頭有沒有鬆落啊，甚至乎呢就是有沒有、叫做、氧化了呢，我們呢是沒有這個知識或者判斷力的。而且很多時候我們更加要用盡全身的肌肉運動，雖然就說你初頭打算行山，但是結果呢就遇到很多這一類型、K 區的路段，需要呢就用盡你九牛二虎之力去克服，而且還要面對呢非常之危險的問題在這裡。所以呢，如果你是行山的話呢，都是要找回政府提供給你的郊遊路線，這些所謂的菌邊呢絕對是危險的，非常之不適宜呢就是大家去到去的。而且我們也都有經常見到不同的新聞報道，都說到呢會在這一類型的地方呢就發現到很多不同的意外啊，需要呢就是飛行服務隊呢出去呢就幫手。而且我們打算行山，結果去到這麼危險的地方還要攀山涉水呢，其實也都有違我們打算開開心心做運動的一個的目標的。所以呢，去行哪條的路線你自己都應該懂得選擇。 探險靈感通了電，從交通燈出發到神殿，探險從焦點發現，汽車失蹤了斑馬出現，多刺激探險，奇想可兌現，無需機票，乘坐我的飛機， 就是梁咏琪的《出走地平线》。如果刚才讲到菌边的问题，大家又想去望下菌边的位置，喂，我有一个很安全的方法可以教大家，就是租艇。通常菌边是沿海嘛，附近都有一些叫做艇家的， 咁你就同佢講啊，我想租艇，咁去邊一邊度，咁佢就會同你講嗰個嘅價錢，咁你哋就可以自己傾一啲即係叫做落航線嘅，咁又會經過嗰啲嘅近邊嘅路線，咁你咪可以離遠睇到，咁又知道嗰個地方係靚唔靚，有幾靚咯。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白元浩打俾崔杰彤啊！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钟哥。早晨，小白。早晨，成功啊，天章。 小姐，你系边位啊？同志话争咁远嘅， 系。但头先嗰把声，即系六点三咗嗰把声 咧，半个钟嘅啫。 同而家真系争好远。 起身啊嘛！哦、你试下，我下次打俾你啊。 啊，白元浩， 睇下你把声系点。 好啊，你又试下打俾我啊。 不過除咗把聲， 我禮拜日打俾你喎、 啊，都得，哇幾絕啊！你睇下， 咁所以話咧，女士咧，除咗起身個樣唔同之外，把聲都係會唔同， 係咯， 係 咯， 係，同埋你知唔知道頭先你打俾我嗰時咧、啊嗯，有啲嘈嘈地， 點解咧？ 哦，因為我嘈醒你，嘈住你瞓覺。 係啊，原來咧，即係尤其是起身擦洗面個人未定落嚟嗰十分八分鐘咧、啊，如果小白你係用自己電話打嚟咧，我就唔聽噶啦。但我記得公司電話咧， 咁 我都聽啦。 系啊，你好啊，我特登咧就系俾个公司电话你睇啊，因为其实我哋直播室嗰啲电话咧本身系瞄咗个电话号码， 冇来电噶， 我就惊佢唔理啊， 啊所以特登啊，真系啊， 梗系要啦， 公司电话都要即系刷紧牙都要听啦、啊，如果唔系，梗系平时如果边个打嚟你都。即系刷完牙去完洗手间，定落嚟你先会复翻佢啫嘛。 梗系啦， 讲咩话把声清咗咧？譬如六点三嘅时候打俾崔杰同佢把声就未开啊。 系啊系啊， 咁啊好想听下佢个样子。崔杰同你够唔够胆摆一张咧？啱啱瞓醒未化妆嘅相出嚟嘅。 听日啦，不如听日。 唔系 OK。 我惊佢而家化咗妆啊。 而家有嗰啲咩噶嘛？美图 app 噶嘛？你即系以为嗰啲素颜湿到咩咁样？ 连嗰啲都唔用，够唔够胆啊？ 系咯。 咩啊？点样够唔够胆啊？即系连美图 app 都唔用。 系啊， 唔够胆啊！ 搞错啊你！平时讲嘢咁大声， 女士真系女士啊！ 去到呢啲位咧，就缩得好犀利啦吓。好啦，咁你化个靓妆翻嚟啦，你唔化都得噶，系啦。 好啦， 好啦， 拜 拜，拜拜，转头见啦吓。咁啊，天气方面都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大致天晴，转入干燥，最高气温会去到28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海面有涌浪，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系增多，风势颇大，可有大浪以及涌浪噶。咁啊，下周初天色啊好转，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现正生效，你会唔会好似崔杰彤一样啦？咁啊，起身之后咧，咁啊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咁啊由你懵懵松松开始啊，去到而家咧，即系都6:46嘅时候，发个把声，真系开始靓咗咯，个人开始精神咯，咁啊好啦，可以准备翻工啦！各位听众早晨，各位听众加油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电话侧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决策社工嘅 Circle 喺度。早晨啊， 早晨啊，小霸，好耐冇见过， 系啊，好耐冇见，同埋好耐冇同你倾电话啊， 系啊， 系啊，长话短说啦，我哋今日咧即系。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咧，而家工作就艱難啦，好多嘅壓力俾到我哋啊，咁啊叫做精神健康急救導師，有冇啲計仔令到我哋可以踢走啲煩惱咧？ 可能都啱你仔喎，係咪啊？ 咦喂， 未知唔知唔知咁咧？平時啦，即係好急趕啊，即係近排咧，即係有幾個情況啦。嗱，開始咧好似嗰個環境又好似好少少啦。咁咧，我相信有好多打工仔咧，本身喺屋企做嘢咧，都應該翻辦公室噶啦。咁亦都最明顯咧，就係啲讀書嘅學生哥咧，都已經翻學校啦。 哦，係，之前咧就online 上堂，係啦。 係啊，即係我諗大專啊，陸陸續續咧，其實都應該回復翻呢個面授嘅課程噶啦。雖然就時間短啲，咁但係咧，我就話啦，其實咧嗰個作息咧。都會大混亂咗嘅，即係可能過往一段時間咧，其實依家呢個先至係正常嘅。不過過往咧就有一段時間就因為嗰個環境啦、疫情啦，咁咧就應該都有啲轉變嘅。咁咧，但係依家咧到翻去一個即係實體嘅環境啦，就例如好似即係小白咁樣啦嚇，即係唔好似觸及你痛處。不過咧就好似嗱，你之前突然間有啲情況咧，啲狀況咧，你個作息都會唔同咗，係 啦，休息咗喎。咁嗰段時間我就夜瞓咗，而家就一定。早睡啦，因为六点钟之前一定要翻到嚟啦，咁样。 咁有機會咧，有啲狀況咧就會啊，會唔會其實夜晚嗰個作息要重新調節？有機會咧就會未必咁快可以瞓得好好啊，可能平時、即係翻學就會可能有啲學生嗰九點鐘就瞓覺嘅， 即係直頭失眠嘅問題喎、 啊。會啊，咁咧嗱，其中一個原因啦，我哋話失眠咧就係、我哋個交感神經就太過即係活躍啊。 是 啦，太过兴奋啦，咁呢就令到我哋呢未必可以即时嘅时候呢就可以入睡啦。又或者呢有啲嘅转变啦，即係头先讲话啊嗰、个时间转变啦，或者可能我哋突然间有一啲嘅病痛啊，或者朋友有事屋企有事，都会令到我哋一啲作息呢都会打乱呢夜晚未必瞓得咁好㗎、有件事有啲状况呢都容易观察得到嘅，会唔会见到啲朋友仔佢眼袋大咗啊、面肿肿啊，专注力可能都会即系相对地会有影响嘅咧，咁咧都系可能会瞓得唔好嘅。咁我不如咧试试有少少技巧咧，帮下即系都俾啲方法大家啦，又试下会唔会帮自己可以入睡得好啲啦。 好啊好啊。 咁其中一个 step one 咧就系话啊，我唔知咧小朋友有冇书写嘅习惯，或者有冇写字台啊？ 有 咁个写，如果有嘅话，其实个写字台嘅状况 O 唔 OK 嘅咧？其实写唔写到嘢嘅咧？ 写到，因为你嘅话 O 唔 OK 系因为惊啲人张台太多嘢啊？ 系啊，我见过有啲朋友嗰个写字台，甚至乎办公台咧，都系好多嘢。 系啊，我嚟低杂物噶嘛，但我嗰个咧系写到嘅，咁写到嘢就可以帮我哋瞓得着噶啦。 寫到嘢係一個第一個 step 嚟嘅，咁如果真係冇嘅咧，就幫自己咧去整理一下個台面，即係騰翻一個即係空間出嚟咧，可以有一個平面可以書寫嘅。如果冇嘅話，就要幫自己執一執啦。好似啲小白咁有嘅話，就已經可以去到 step two 啦。第二個步驟咧就係話，可唔可以咧臨瞓之前大約一個鐘頭到啊，試下咧去練習一下自由嘅書寫。 哦，因為我個題外話，我二家姐咧學寫大字喎。我覺得佢係啊， 個心情啊，即係嗰個心情會平和啲 啊。特別咧係嗱，寫大字啊更加容易睇到啦。如果你話平時就咁用鉛筆筆用鉛筆寫字咧，其實你都可以喺自己嘅字跡上面咧睇到自己煩唔煩躁喎。 系咩？即系烦躁大力啲系咪？ 烦躁咧可能会譬如潦少少啊。平时你都知道自己啲字系点样噶嘛？你见到啲字咧，可能你嗰排烦躁咧系会容易潦多咗嘅。 哦， 冇咁正 咁，你都对自己有一个咁样嘅察觉、哦。 有个 系啊。咁我呢个书写咧就系、一个 open mind 嘅，即系咧你自由咁嘅书写咧。你我自己由细到大到依家咧，最中意就系签自己个名嘅。咁咧其实啲。即系冇意思，不过我就练下自己签名点样签靓啲啊，或者即系会写一啲字 A B C D E 一路写到咧尾到我都会嘅。咁咧就系点解咧？就话你可以咧喺临瞓前一个钟咧，透过写字咧，将你嘅集中力咧摆翻喺呢一个嘅写字嘅动作咧、希望可以帮自己嘅身体慢慢去熄下机啊。 系， 即系要慢落嚟啦，要准备瞓觉嗰个状态。 而家我 因为 我又咁样问啦。而家啲人譬如好似我咁啦，做譬如晨光第一线有好多准备嘅功夫嘅，咁啊有阵时夜晚做啦，咁啊都系需要好多书写嘅工作。咁但系我书写嘅时候咧，我选择咗就系用电话或者平板佢哋嗰个记事簿功能喺嗰度书写。咁啊，系咪问啲咧吓？ 你工作嘅话咧，即系你用呢个平板啊或者电脑去书写咧，系即系你嘅工作嗰个流程啦。所以咧，我觉得咧，嗱，如果我建议你咧， 就唔坑你，唔坑嗰休息嗰一小时写。 系啦，如果你真系要for自己去轻松翻落嚟咧，拎翻支笔，攞翻一张纸，去试下去写字。系啦，连你可能写一篇，抄一篇文章都得噶，抄啲诗句都得嘅。其实嗰个作用，因为如果你工作紧嘅状态咧，你如果有记得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咧，就已经系嗰个 system 唔同咗啦嘛，你就会系一个咧好亢奋啊，反而咧嗰个交感神经咧系兴奋嗰个状态嚟。 哦， 系啊，但系我哋咧而家要慢落嚟，要 relax 咧，就因为帮你瞓觉啊嘛，我哋目的个结果系帮自己瞓觉改善失眠个状况啊嘛，咁所以咧嗰个书写咧系应该系可以放松嘅。是自由咁样去写嘅，就唔系因为要工作要谂咯。 咁啊，更加容易明白啦。咁啊，你写嘅时候啲即系瞓觉夜晚啦，夜晚之前咧就啲灯啊暗少少啦，或者净系用一个抬头灯，咁啊令到个环境咧系好优雅嘅。优雅嘅环境咧 就容易瞓着，你就好烦，写几隻字就已经嗌眼瞓，然后就可以瞓觉，咁就可以令到个人回复翻精神啦，系嘛？ 系啊， 系啊，好啦，唔该晒 Cycle， 非常之好嘅提议，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外面述说，然后拉出战快破衣做了纸，然后天空便会有一天，让年月张开写满诗。谁来描述笑，然后剪出一串尾巴做了笔，然后疆土便会有一片，可叫抑郁变做随意。谁来描述爱，宁愿也是前言，谁来愿要伤，豪迈也是自然，原来明白了要令美丽的字。无气质早已千万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此不难，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天真轻早已知，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热血着谋。万卷书来提示一孤子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日子。谁来描述我藏在心中很壮阔的着卷子，纯白简单催我放开点，让尘俗翻滚放有诗。谁来描述你元神中央很偏锋的很自拔，有人挥洒催你贪些险，可叫爱上变做情意。谁来描述爱，宁愿也是前面，谁来愿要碎，豪迈也是自然，原来明白了要令美丽的字。王羲之早已知，矛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之不默，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天边。颜真卿早已知，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热血着谋。漫远书来提示一孤子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是我要在世界一休，赶到刹那一关，千秋都想一生快乐胜过诗经，漂亮胜过山水。流云亦大江，心中大浅，如何用诗词教的写美丽故事，人人可气质早已知，矛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此不默，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天边。难真卿早已知，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热血着墨。万卷书来提示一孤子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日子。 我特登揾呢一只咧，嚟自追风嘅纸笔墨啦。点解呢？因为头先啊，我哋听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Circle 就讲啦，就系话，原来咧用嗰啲纸啊，每一次咧即系喺度可能写下嘢嘅时候咧，你失眠咁，你有压力噶嘛？写下写下啊，可以喺嗰啲字上面咧就系、是。第一揣摩到自己啦，第二咧就可以有一种咧释放压力嘅感觉嘅，咁希望咧各位听众都可以用下呢啲嘅方法，令到你嗰个身心灵咧都可以健康啲啦吓。咁样嘅话咧，我哋每一日就可以有更加多嘅力量挑战我哋嘅未来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听到个歌名已经好似好痛咁啦。 一刀切下来，将恋爱压在断头台，还要再眷恋。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啦，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白元路先同各位听众睇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先啦。今日由上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区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区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朝头早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区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吓。咁啊，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早晨啊，八月号。 早晨啊，我头先咧读呢个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嗯，我一次去我朋友屋企，我就去咗嗰个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附近。 嗯， 我朋友就住嗰度附近嘅，咁佢就同我讲：，喺嗰度成日都白白声嘅， 听到嘅系嘛？ 我就话啦、哎，我朝头早成日读嘅、哦，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跟住就行大概十分钟路程啦、 嗯， 真系见到佢挂咗支红旗。 嗯， 哦，咁啊， 千祈唔好入去， 千祈唔好入去啦。 咁我哋细个喺我细个嘅年代咧，咁啊，经常都会见到一个电视广告，就系、是。即是政府的宣传片咧，就是讲关于呢一样嘢 以前有政府即电视宣传片是有呢个噶。 咁阵间翻嚟再讲啊。 好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啊 ，Sammy！ 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啊 ，Sammy！ 第一次见你喺呢度， 系啊系啊， 喺呢度。 小白，你终于翻嚟啦，终于 系 啊， 系你都系第一次见佢喎。 诶，系啊，翻嚟。 咦， 系 翻嚟之后第一次， 佢自己好好啊 ，Sammy 都有 send message 问候下我咁样， 系啊系啊， 几乖啦， 点解你要咁样笑咧？ 因为好啦，咁啊先同大家讲下封路先。 佢唔应你喎、 啊， 无视我啊， 无视你 担啊。跟住咧，咁啊唔系认真翻嘅，因为亚皆老街啊、嗯，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啦，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科发道咧慢线就需要封闭啦。咁另外啦，系亦都系九龙嘅长沙环嘅东京街咧，都系有水管急修啊。咁、嗯、啊，东京街咧去翻你郑屋村方向近住元州街嘅中线就封闭啦。咁另外提提大家行。丁九桥的朋友啊，丁九桥因为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啦，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方面嗰度咧都还好嘅，咁啊公主道过海就例牌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车龙都好长啦，排到香港单车馆啊。咁啊路面方面咧就暂时西贡公路出九龙咧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啊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啦。 嗯，不如你讲下有边度冇事仲好啦，好似周围都有啲塞车 咁样。真系。 少少啦 ，OK 啦，但其实个地方再大啲嘅，好、嗯、多地方都系正常嘅。 其实你报咗咁耐交通咧、嗯，有边一个地方系经常都冇事噶？ 哇，好 好难讲啊，真系啊， 系嘛？ 系啊，其实真系好难讲、啊嗯，好似例牌冇事啊，但系其实有时，譬如话元朗嗰啲新田公路啊嗰啲咧。其实你 assume 佢系会冇事噶嘛，嗯、但系如果万一有啲咩交通意外坏车咧，其实佢又可以好塞咯。 嗯， 咁所以真系冇办法答到你话边个地方 冇事啊。所以最紧要系咩咧？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交通消息。 系啊， 耶、yeah, ，系啊，仲有其实网上面都揾到噶， 系嘛？ 辛苦你啊， 系啊，文字版， 即系上翻我网上面就可以，佢哋文字版啊，交通组嗰啲系啦，咁啊都几好啊吓。好， 唔该晒， 唔该晒 Sammy， 大家着多两件衫啊。 啊，系、啊。 哎呀。好窝心啊！呢、這个妹妹仔， 好、啊、感动啊！好啦，咁关于即系着多两件衫，即系证明而家天气即系开始凉啦。 系啊， 咁啊，听听阿 O 同我哋讲下今日嘅天气点。 阿 O， 你有冇着多两件衫先？而家 有啊，着咗几件衫添啊！早晨，钟哥，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 咩环境啊 ？O， 听唔到。 出边咩环境啊？ 出边唔系太好环境啊，继续吹啊，咁啊吹到头都甩啊吓，咁啊真系相对大风少少啦，估计有机会同个风球有关啦，咁啊转个头详细嗰啲风来风去嗰啲等你哋讲啦，嗱体感嘅温度咧，今日就再比琴日咧就低两度嘅，咁啊望向天空咧都有个蓝天底嘅，不过今日嘅云量咧就相对多一啲啦。以至咧，望去香港島嗰邊咧，個能見度咧就麻麻地嘅，唔係好睇到咧最高嗰一兩棟建築物咁樣，係、嗯、啦，嗯， 即係望唔到啲高位啊，開始啲雲開始， 可能係啲煙霞嗰啲啊嘛，叫做， 嗯， 可能有機會啊，不過咧，嗱，有陣時成日都諗啦，話喂打風咧，有一樣嘢咧可以話上天送俾我哋嘅禮物啊，我見到咧，琴日喺社交平台咧，好多朋友咧都將個晚霞。 啊影咗出嚟，因为呢 啊 黄昏嘅时候呢就大家感受到好粉红色喎、哦、好紫色喎、哦、好靓喎、哦、好少女心喎、哦、咁样连啲呢马佬啊都影咗张相，哇好靓喎今日咁样，咁啊摆上社交平台嗰度叫做赞下 like 啦咁样。 咁、嗯、千祈唔好系男士呢摆张相出嚟话系少女心啦。 系 就唔系几好啦。 赤子之心。 系啊。少男心都 OK 嘅。 不过正话欧讲到话系咪即系望返香港嗰边最高嗰栋大厦嘅顶都可能俾啲云啊或者烟霞遮住咗嘛。 是啊是啊， 咁其實大家見到呢啲咁樣嘅情景，可能會有啲啊，好似不是味兒，好似咁即係睇唔到一個好晴朗嘅天空咁樣咧。咁、嗯、但係唔使擔心嘅，呢啲我哋細個經常講嗰句咧，天跌落嚟 當 被 冚 啦，係 啊， 嗯，所以間唔中係咁樣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啊，依家個形態都幾搞笑嘅，好似咧大家天氣凍啊，戴翻頂帽咁樣啊，幫嗰棟最高嘅建築物戴翻頂帽，希望今日大家都。乐观咧，积极啦，咁样去影响咧星期四嘅早上咧， 会啊会啊，好，咁我哋再睇下长住嘅天气方面啦，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8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海面有涌浪，展望下未来一两日云量亦都会增多，风势亦都颇大噶，咁啊可有大浪以及涌浪。下个星期初嘅时间咧，天色亦都会好转啦，咁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话生效嘅，咁啊天文台嘅指示就系咁样啦。不过寻日头先阿 O 都讲开嗰个相咧，好红色嗰个相咧、嗯，其实即系我都见到好多人咧借题发挥啦，发挥啲咩咧？就喂红色、哦、紫红色、哦，系咪又嚟紧又打风啊？咁样呢啲咧冇得估嘅。 咁有冇啲堪舆学家出嚟讲又话咩？呢啲系咩嘅征兆？有啲咩嘅预言咁样咧？经常都有呢啲嘢嘅。 系嘅咩？ 系啊，啊咩两条彩虹又好，四条彩虹都好， 系、啊、 永都会有啲嘢讲下噶。 啊，你讲得啱，之前。譬如很多彩虹看的时候有双彩虹，跟住啲堪舆学家就话出嚟，其实彩虹就未必是一个好的先兆啊，咁样即系好多唔同呢一类型的分析。 系啊， 以后要多啲留意，即系个天有异象，红色嘅时候会不会有啲唔同的人士啊出嚟咧讲下嘢啦吓。咁、不过今日朝头早咧同我哋讲下嘢嘅咧就系神光大学、啊。 神光大学 今日嘅嘉宾有大咒咪。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林慧啊，咁今朝早咧请嚟我哋嘅教授大壮咪，早晨啊！ 啊，早晨 ，Barbie， 啊，一见到 Barbie 谂起啊，你嗰个趣致嘅小 Pinky， 嗯， 迟啲啊，冇使几年就亭亭玉立。系，你有冇谂下点样去同佢拣女婿啊？ 哇，咁呢 个拣嘅话， 要几年再几年再几年再几年之后先谂、啊，同埋都唔到我拣系嘛？ 今时今日俾你见都算啦，系嘛？ 咪就系咯。 调翻转头，咁你自己当日啊，有冇谂下自己妈咪有冇见到你夫君口水嗲嗲滴？阿爹哋有冇谂下点样拣女婿咧？吓， 可能有，但系暗中地进行咧，我就不得而知啦。 嗱，我识嗰啲以前啲长辈咧，好多时讲一句说话咧，就话拣女婿咧，要喺麻雀台上面睇噶。 啊，系咪即系嗰句话咩？牌品好，自然人品好啊？ 系唔系相等咧？我又唔知啊，有冇统计数字？不过咧，啲人嗰啲喜怒哀乐啊，七情上面咧、 嗯， 往往喺唔自觉嘅时候咧，可能散发咗出嚟。 哦，咁系、哦，可能一场嘅麻雀洒落咧，真系喜怒哀乐都见齐啊！ 不过咁啦，好多时候啲人明知道同外父未来外父打牌，梗系醒定好多啦，松张都不在话下啦。所以我觉得咧，另外一个可能更加睇得清楚咧，睇佢揸车。 咁如果佢唔识揸车，咁点？ 咁揀个底过 啦。嗱，不过我知道大壮威呢今朝早同我哋讲呢应该同啲驾驶人士特别有关系嘅。 係啊，因为驾驶嘅嘢呢往往造成咗啲交通意外之外呢仲有好多民事啊刑事嘅诉讼呢接踵而嚟。咁我留意一下啲香港人一般啲驾驶态度啦。嗰度呢都反映都唔少呢我哋自己有时候话出边人呢唔知有冇自己复核下自己啊。 嗯。 例如好简单啫顺手拈来啲例子就係啲两条路、啊、走埋一齐合拼嘅好似个 Y 字咁嗰啲呢。咁、 嗯、 原先好似政府就试过有个海报嘅广告咪左边一粒红色、啊、过咗咁右边一粒绿色就走返过嚟。咁、 嗯、 左红右绿左红右绿咁大家安然过渡囉。但往往喺现实生活我哋见到就唔系嘅。咁啊，譬如你喺右边啦，咁啊左边有架车咧，啊咁啊行咗之后咧， 咁啊，左边架车嘅后边架车咧，佢唔让你噶， 嗯， 佢将个车头咧好黐近前面架车嘅车屁股， 哇，咁好危险噶， 哦，咁，啊，你就冇机会切，咁佢又唔知系贪即系心理上安稳啦，定系好似胜利啊，定系赶时间咁啊，不过往后你睇下咧，佢哋未必赶时间嘅，佢纯粹咧就系唔想喺嗰度输，或者希望争取到啲嘢。 嗯，喺马路上系咪唔好争取啊？其实咁样有啲危险，啊，礼让啲会唔会好啲咧？ 嗱，头先提及过啦，咁如果系有乜嘢嘅交通意外咧，轻则咧就可能即系话轻微碰撞啦，撞翻架车，嗯，甚至冇咧去整啦；重则咧就真系有伤亡的。 嗯。 每年咧，我谂你唔使问啊，交通警察咧，睇下啲传媒或者留意一下啲消息咧， 嗯， 都好多好多嘅。 系啊，交通意外即系一个礼拜，你如果睇报纸，可能都起码有一单 啊。系啊，咁所以你见到个法庭上面咧，纯粹告啦，不小心驾驶咧，不胜其数啦。 嗯。 咁但系唔知系咪年纪大都抌亲嚟我哋嗰度咧，即都系有啲啊，即系有伤亡惨重嘅案件， 嗯， 啊，即系啲所谓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嘅案件咧。 嗯哼。 旧年计啊。啊，大大话话咧，十单系冇嘅，啊，即系都有七八单， 嗯， 咁就变咗我台面啲验尸报告咧，唔知会唔会多过验尸官张台嘅。咁所以咧，其实我睇翻咧，综合嚟睇咧，就系点解会产生咗呢啲意外咧？其实一个字就可能系个急字， 嗯，啊， 个急之中就包括咧令到人冇咁小心啦， 嗯， 吓，啊，咁所以变咗系一秒钟之间嘅事咧，佢一时诶冇留神咧。啊，咁啊，以后咧就好长时间俾佢谂翻嚟啦。 嗯， 咁啊，譬如可以拣翻啲实际例子啦，咁啊，大家容易理解啲咧吓。其中一宗咧就喺铜锣湾一个出名嘅商场咧，地底有停车场嘅。 嗯， 咁上嚟肇事嗰架车咧就系啲电动车啊。 嗯， 咁咧其实可以讲多句，就呢两年咧就多咗一啲啲电动车啦。咁有啲人就话喺啲 super car 啲好贵嗰啲几百万啲车咧，成日就话佢零至一百公里嘅加速几多秒几多秒。 嗯。 咁由以前咧就五秒又好快，四秒三秒咁嘅样都越嚟越快。 嗯哼。 但电车咧分随时咧系三秒钟就已经可以加速噶啦。 嗯。 到咁嘅地步噶啦，咁可能就因为咁嘅原因咧。呢架车咧就上到路面嘅时候咧，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加速，咁， 嗯， 啊有行人行过，啱啱个路口对面仲系个天桥等啊，咁呢架车啊撞埋去，咁嗰个人咧不幸咧个路人咧就夹咗喺中间，咁， 嗯， 啊一命呜呼啦。咁事后我哋睇翻咧个车本身啲所谓黑盒咧，啊里边有好多啲信息都比较奇怪嘅， 嗯， 问题就系话你系咪咁财雄势大，遇到意外之后咧？自己找到工程师回来去研究一下人家的车行那些东西呢， 嗯， 没有的话法庭就说我唯有就是当个车正常， 是， 啊，那个时候就要坐监都不短的日子的， 嗯 啊，所以每一下呢都真的要很小心，啊，这个呢就是说上到路面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脚踏呢就踩个以前叫做加速器，啊，或者油门，啊， 其实 现在不是用油的，是用电的， 是 的，那脚呢要小心，啊，咁仲有另外一種咧，就揸揸下啊！咁有一位女士，佢揸住一架又係啲德國品牌嘅車啦，嚇， 嗯， 啲斯文嘅私家車。咁但係同個女士開會咧，好多次都發覺其實呢個人咧，即係都幾內向啊， 嗯， 講説話唔敢大聲啊。咁，嗯，其實出事嗰日咧，都係去市場啊買啲嘢啊， 嗯， 去俾自己媽媽啊、老人院探佢啊咁嘅樣。咁但係問題就出喺咩咧？揸住架車，條路好長嘅。 嗯， 咁佢就冇留意到前面咧，即系你知香港啲灯啦吓，绿灯之后啊转黄灯转红灯咁样。 嗯， 个黄灯本身唔系特别长嘅，啊，佢唔同有啲国家咧就十九八七咁样数俾你睇。 嗯， 咁然之后咧佢冇留意到转咗红灯，因为出到路口啦。咁啱啱对面咧有个小朋友咧就踩单车过呢个行人辅助线。 嗯， 但其实踩单车就唔系咁合法例嘅。 系， 咁但系点都好啦，都系。呢架私家车咧系睇佢唔到，于是就直驶， 咁，嗯， 于是就累到一条生命咧就冇咗啦。咁， 嗯， 跟住咧亦都要系认罪坐监啦，嗯，因为今时今日所有啲交通意外几乎都有闭路电视影到啦， 嗯， 都冇咩事实上好争拗。不过咧就事后去睇下咧，去求情之前望下一条路嘅设计咧，原来佢来回线中间咧嗰，那个所谓石墩上面咧系装咗好多啲街灯嘅。如果你又打側望埋去，咁梗係當然街燈咧一支支相距一個頗長嘅距離啦。 嗯， 但是从驾驶这个角度望过去呢，原来这些灯柱重叠的时候会造成了一些障碍的。 嗯。 那就有些树啊这样样。你说要看到啲灯呢，真正留意呢是留意到的。 嗯。 就算即左右加埋三盏，你睇唔到其中两眼呢都睇到最后起码第三盏。 是。 但只要一个不留神睇唔到呢，咁意外就可能产生。嗱，呢啲咁嘅类似例子呢其实年年都有。 嗯。 导致到嘅后果当然有生命嘅失去啦。 是。 亦都令到驾驶者呢好后悔好懊悔。 嗯。 同埋呢猛自责呢，自己问自己点解当日唔小心少少呢咁样。嗯，咁啊系啊，当嗰啲当事人要见到我咧，都应该系好麻烦啊！ 见到你都相当之严重啊，我相信啊。 咁所以驾驶者留意啦，就算而家听紧收音机嘅驾驶者都要留意一下，你有几赶啫？ 嗯， 系嘛？就算我哋平时去法庭唔可以迟到噶嘛，咁但系你都系要按住交通嘅规则去做，因为一秒钟嘅错误咧，个后果系非常之麻烦嘅。 系啊，最后如果真系咁样因快则慢咧，咁啊更加唔抵啦。 系咯，尤其是如果系有外父坐嘅车度睇住，更加系小心啲揸啦。 系啊，最紧要安全至上啊！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朝早嘅时间啦，已经你就嚟到7:24，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6%啊！迟起的鸟儿有虫吃，佢系黄言。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啊！突然之间话跌低咗起翻，跌低咗咪起翻身咯。咁大家谂起阿 O 咧，呢个题目系咪你梗系讲我啊？系咪？ 唔系，我好有共鸣嘅。头先跌低咗咪起翻身嗰句， 好有啊！你啊真系啦，你真系跌低咗起翻身， 我真系跌低咗要起翻身啊嘛。 系渐入佳境啊，小白， 希望啊，最紧要系咁啊。 咁啊，但系疫情带动底下咧，除咗网上消费咧强劲啊，网上嘅情缘陷阱啊，哎呀，都越嚟越强劲。 但系呢个不嬲都有噶咯。 系啦，咁但系点解特登抽呢个嘅？叫做報告俾阿鐘哥聽咧。話説咧，即係匯豐咧就訪問咗啊800名18歲咧至到55歲嘅人士，即係我哋三個在內啦咁樣。咁啊發現咧，港人啊最常遇見嘅騙案咧係詐騙電話同埋冒充官員咁樣。詐騙電話咧佔咗 72% 咁啊其中咧受訪者咧更加會墮入呢個咧網上嘅陷阱或者網上情緣啊，當中咧平均損失咧高達4100元。 哦，嗱，你講呢一個網上詐騙先啦。咁我好似禮拜一定禮拜二我講過，我經常收到嘅。 我記得係入境處係嘛？ 入境處啊，説事前打事快，我就係第二日。电话即刻 就收到啦， 收到。我听个你哋讲住嘢先，我哋揾得翻个留言， 真系挑战你。佢哋而家喺度， 真系啊，千祈唔好中伏啦。咁啊，点解攞呢一个咧？嚟紧咧光棍节啊嘛，1111啊嘛。咁我恐防咧，钟哥咧，即系被诈骗啊，呢个网上情缘啊，被欺骗。嗱，钱冇咗咧，冇乜所谓，因为钟哥大把。但系咧， 又冇咁讲， 伤心嗰样嘢啊，哎呀，令到我哋两个都十分痛心啊。系咪先？ 即系邓阿钟哥心痛啊！ 系啊，做人最紧要 happy 开心。 听听处查询前案例。 哦，系 就呢啲啦， 普通话嚟嘅都。 你真系唔 知道？我广东话，点 解讲粤语咧？钟哥， 我都话我经常会收到呢一类型嘅嗰啲诈骗电话，咁啊就系话一系咧就收得最多嘅就系入境处，第二个多咧就 系 话电信公司，咁啊最好笑咧就系乜嘢咧？佢我用某一个电信供应商啊嘛，通常咧佢用另一个电信供应商话你而家用紧嗰个电信供应商，你个咩唔知未俾钱你乜嘢啦？我哋会锁你电话，咁我已经觉得好笑啦。 我都唔係用嗰、那個，點解、啊、你要話我係用嗰個咧？咁、啊、你做少少功課先啦、啊。有陣時候我都係你做匪徒，你都要做功課。係 啊，要做 research 噶，一 唔可以咁懶惰。 加油啦，要做 research 嘅嘢。係、嗯，所以就即係、就是、希望大家咧，就攞呢件事出嚟講，就係、是、希望大家避免、啊、小心、謹慎一啲嗱。臨近年尾大家都想有個盤嘅啦。年頭到年尾，其實大家都戴住口罩，望啲女仔、望啲男仔，特別靚仔、特別靚女嘅。 但係咁樣 遮咗一半啊嘛， 好奇怪喎！雖然阿歐話呢個嘅網上陷阱啊，無論係誒呃感情、呃錢咩都好啊，經常都講，講咗好多年㗎啦。咁但係經常都仍然有人中伏㗎喎，咁究竟我哋講嚟做咩呢？ 係啦，係咪因為社會上嘅人大家太空虛呢？ 係啦，同埋呢要增強大家、心靈嗰個感覺，因為呢即係情感呢有一個虛位啊，好容易俾人哋呢偷偷咁樣闖進來啊、如果照你呢個邏輯，即係話我哋個情感永遠都有一個虛位喺度，因為永遠都有人會中伏㗎嘛。嗱，同埋有一樣嘢喎，我而家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呢，係呀，梗係唔好信呢啲嘢啦，呃你嘅。但調翻轉頭，永遠都係当局者就迷嘅、旁观者先会清嘅。咁我哋企喺隔篱就冇事。当可能有一个少女打电话俾我，叫我买咩保险嘅时候，我可能就话好啊，可能又系咁样嘅、 我谂唔系净系你，我估我都会话系好。 钟哥，嗱，你下次接到呢个电话嘅时候，驳俾我，我清啊嘛，系咪先？旁观者清啊，驳俾我。我幫你 check 先， 咁當你迷嘅，當你迷嘅，咁點咧？ 我又 駁 翻俾 你，跟住我就話：，我又 係啦。喂，咁你哋兩個都迷嘅時候，可唔可以駁俾我啊？ 絕對冇問題，係啦。咁樣咧，就有三個關口啦。完全冇出錯嘅機率 啦，你照顧我， 我 又照 顧 你 啊，咁 就啱啦。 啊，所以話即係呢啲騙案咧，就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互相守望，即係千祈咧唔好俾啊一啲匪徒啊喺年尾嘅時候咧有機可乘啊。 係啦，咁啊嚟到早上嘅時間咧就係7:28啦，再望望嗰個嘅天氣先啊，2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66%嚇，咁啊天氣方面大致天晴以及乾燥，最高氣温會係去到大概28度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風。海面亦都有涌浪嘅，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系增多，咁啊风势亦都颇大噶，海有大浪以及咧就系涌浪。下周初咧天色啊好转噶啦，注意咁啊而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生效紧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句， 屋企啲嘢都唔关我事嘅，唔使再问我啊， 唔好再问长问短啦。 英国有一句谚语，鸟自爱巢，人爱家。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你屋企人讲一声，今晚回家，大家倾下偈。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将六间中国传媒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并非要对有关机构在美国发布的内容设限，只是想确保美国民众可以在自由媒体的报道以及中共文宣之间作出区别。蓬佩奥又说，美国稍后将会与欧盟启动中国问题对话，分析指今次是对华立场强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下个月初大选之前在美国压制中国活动的最新手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年较早时指出，中国媒体记者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美方行为严重损害中国媒体声誉，亦都严重干扰两国之间正常人民交流。欧盟同英国就脱欧之后双方贸易关系的谈判至今停滞不前，欧方代表将会在当地星期四前往伦敦，同英方恢复全面磋商。欧盟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和英国脱欧事务首席谈判代表弗雷斯特通电话，讨论相关的安排。英国首相府办公室发言人说，弗罗斯特欢迎巴尼耶较早前的一些言论，又说在弗罗斯特和巴尼耶电话会谈的基础上，英方欢迎欧方代表团在稍后时间前往伦敦恢复谈判。 发言人又话，好明显喺最困难嘅领域，英欧双方嘅立场依然系存在重大分歧。但系英方已经准备好同欧方探讨以密集谈判方式收窄分歧。教宗方济各话，同性恋者都是神的儿女，有权利组织家庭，又说必须制定民事结合的法例，令他们受到法律保障。方济各在一部有关教宗生活和工作的纪录片中发表有关的言论。该纪录片是罗马电影节的首映影片。他在纪录片中又鼓励两名男同性伴侣前往教堂。分析指出，虽然方济各反对法例上的同性婚姻，但是支持同性伴侣获得某些的法律保障。而纪录片中的言论是方济各至今发表过最清晰有关同性关系的评语。国泰航空宣布重组，国泰航空包括国泰港龙整体大幅裁员大约8500人，其中在香港将会裁减大约5300名员工。国泰港龙航空停止营运，国泰和香港快运会申请港龙以往服务的航点。管理层说，疫情带来沉重打击，重组是迫不得已的决定。港龙工会对停运感到遗憾，不满公司作出决定的时候未有邀请员工参与。国泰工会就说，对公司裁员的决定相当失望，又认为赔偿不算丰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由于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啦，青屿干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另外，汀九桥咧现时亦都系中线封闭嘅。汀九桥现时咧中线系封闭。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长沙环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元州街咧，中线有水管紧急维修，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龙窝村。另外葵涌道支路去返呈祥道，近住马加烈医院这一段是挤塞，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回旋处，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近住宝大村一段塞，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深井一段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就是大老山公路出九龙，近住雅公角村一段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收到自称系执法人员嘅电话，话我犯咗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同密码，我梗系唔信啦。 呢啲系骗徒常用嘅伎俩。他们还会叫人在特定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易咨询热线18222，记住是18222，18222，重要的事要讲三次，还要提醒你身边的人。 二台通识六十秒， 十六号至廿七号，等我 mark 低先。 你讲紧十一月十六至二十七号啊？有咩咁紧要要 mark 低啊？ 到时会有贸发局嘅秋季采购会网上展，今年以互联新世界、跨越新常态做主题，提供一站式嘅网上采购平台。 哦，你讲紧秋季采购会，我有留意开啊。他们可以为买家和供应商发掘更多跨行业商机，包括电子、家庭用品、灯饰、户外照明、环保科技、玩具、婴儿用品、文具等等。 在香港贸发局遍布全球的50个办事处和庞大的数据库支援底下，秋季采购会的展览团队能够为与会者提供卓越的客户服务，预先安排优质商贸配对，同埋揭露最新行业趋势，仲有动态添。 佢哋仲可以运用 AI 智能商贸配对平台相对二 Click to Match， 为买家同供应商提供会议安排、实时聊天、视像会议及电子名片互换等等嘅网上自助服务添。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七点三十八分啊！早晨，钟哥，早晨好，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哇！你把声真系唔同晒，崔健， 第二个人咁样。出嚟 啊！第二个人咁样。 系啊， 到你噶啦 ，O 就嚟。 系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啦。系啊， 佢避开， 避开 嘅。系啊，咁啊，今日大致天晴啊，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啊，海面有涌浪啦。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云量会增多，咁啊，风势颇大噶，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啊，下昼。到初天色会好转啦，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咧66%啊，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啊。 系，头先翻嚟都好凉哦。 系咪啊？大家都添多件衫啊，你快啲着翻件衫啊。 好，即刻着。 嗱咁啊，正话 好有现场感啊，系咪？ 正话欧都讲啊，佢话下个礼拜可能会天气会好翻啲啦。咁啊，亦都系几时你会觉得天气好啲啊？好衰咁样讲， 心情好， 心情好咧，同埋就系之前天气唔好。之后你先至会觉得天气好翻噶嘛？如果一直都系天朗气清咧，你唔会觉得系有啲乜嘢咁样？所以天气如是，人生也如是咁样。 系，所以咧喺报章今日好多嘅版面啦，都系讲到国泰裁员呢个消息啦。咁当然一听到嘅时候，大家都会好唔开心，亦都会戥一啲朋友担心啊，因为自己啦同埋身边嘅朋友咧都会隔离左右系有啲人系做紧呢一间公司嘅， 系啊系啊。咁佢都个都裁咁多人咧，实会有一两个 hit 得中你身边嘅朋友圈。 嗱，我先申报利益先啦。虽然崔杰同讲话必定有一个身边人系做呢一个行业啊，我从来冇识过， 系 我真系冇识过呢个行业嘅人， 好可惜系嘛？你咁，你睇下你嘅眼神。 你系咪想讲？喂，咁 出埋咗，系啊，只眼先知。 系钟哥想讲呢一句，喂，依家未讲咧，话啲空姐冇嘢做咧，咁啊好多唔同嘅机构咧都会出嚟话招手啦，话你嚟我公司做啦，咁样。钟哥都想吓，佢唔系招呢个员工去招女朋友，大家冇嘢做，做住我女朋友先啦，咁样系咪？ 题外话讲少少资讯先 啦。 咁譬如话有冇留意一样嘢？点解我哋即系而家呢一排大家冇得坐飞机啦？当你去乘搭航空公司嘅时候，任何一间，点解我哋上到去，你会特别会听空中小姐嘅话？即系譬如叫你食嘢，你会食嘢噶？ 食嘢 叫你 扣好安全带， 你会扣好安全带噶？ 咁佢哋专业噶嘛，佢哋受过训练啊嘛。 好啦，咁点解如果你搭小巴， 系 你搭扣安全带啊？司机叫你，你未必会听，而你喺飞机上边，你特别会听。 即系你觉得小巴司机唔专业？ 唔系，我都觉得小巴唔系，我都有扣安全带嘅。 嗱， 但 系 咁点解？我谂系嗰个系咪个形象咧？或者系咪因为飞机上面咧？你覺得自己控制嘅嘢，控制唔到嘅嘢太多啦，所以你要聽。 唔係，咁你坐喺架小巴或者坐喺架巴士上邊，你都控制唔到。 係，我知你嘅答案係咪話因為空姐夠靚啊？ 嗱，呢個咧。 既然我正， 補充少少資訊俾你，就係空姐夠靚 你講呢句證明你入世未深，搭嘅航空公司少。 係啊， 你有冇搭過？ 即係喺嚟自 美國啊、北美洲啊、北美洲嘅 方向航空公司嗰啲啊， 唔係咁文化唔同，大家嘅審美眼光都唔同啊嘛，係咪先？ 嗰啲係即係基本上佢行嘅時候咧，嗰、那個通道咧已經塞咗喺度，你行唔到嘅， 會搖啊！ 哦，咁咪未知搖，但係過唔到啦，你要同我講，唔該，可唔可以借一借啊？咁樣先得。 跟住佢話你等陣啦，我行緊咁樣。 係啊。咁答案係咩咧？ 其實大家都以為係咪因為佢著套制服個樣靚，其實似然差異。咁我之前睇咗一個嘅調查報告咧，佢話原來我哋人咧越去到一啲高空嘅地方咧、 嗯， 我哋就會越係對自己失去咗一份安全感。 哦， 即係如果我哋喺平地嘅時候咧，我哋嘅安全感係強啲嘅。 係、 嗯、越高咧，安全感就會相對下降啦。 嗯， 咁所以你譬如阿小白中意爬山咁樣計啊、 嗯， 你有冇留意越上得多，其實你可能話心情開朗啫，硬係覺得好似爭啲嘢爭啲嘢咁樣嘅。越高就係咁樣，特別係當你坐飛機再飛高啲啦。你飛到嗰啲地方嘅時候，你自然個心理咧就會覺得缺乏一份安全，而空姐正正就係似你媽媽，俾、 哦、 到一份安全感你，所以當媽媽同你講嘢嘅時候，你會聽啊嘛，所以正正當你坐飛機嘅時候，咁咪聽空姐講嘢咯，呢、這個就係一個心理調查嘅結果。 同埋有陣時有啲叫做藝人朋友啦，好似鐘哥咁、就會同你梁生你想食咩？或者轉個頭、同你講啊，差唔多降落咯，梁生扣好安全帶。呢一句其實好簡單，一個稱呼或者講你個姓氏出嚟、你會覺得好 sweet 喎，咁 樣，所以千祈唔好以為因為個空姐靚而你聽佢講嘢，其實因為你覺得佢係你媽媽 嘅 啫。 哦，嗱，咁而家媽媽被裁嘅時候咧，大家就要雪中送炭啦， 係啦。有好多行業咧都有招手，包括金融行業啦，即係保險行業啦，咁啊仲有一啲飲食業咧都有向咧呢啲被解僱或者被辭退嘅員工咧就話如果你哋係嚟自呢一間公司嘅，你哋嚟 interview 啦，我哋都需要人嘅咁樣，希望解你燃眉之急啦。 譬如话食肆啦，头先阿 O 提到啦，咁啊举个例子啦，有一间咧猪手专门店，咁佢咧就准备逆市扩充系开新店，咁寻日咧就举行咗呢个招聘日，咁啊临时咧就贴上，因为本身佢冇遇到嘅，咁啊普通招聘啦，咁见到嗰单新闻之后咧就贴上咗国泰两个字，咁咧就 国泰招聘， 或者系招聘国泰咁样， 应该招聘国泰， 唔好 调转咁样， 系啦。咁意思咧，系欢迎啲航空人士咧，就系转行啦。咁有店长啊、店务员啊、厨师嘅位置啦。咁亦都有其他嘅行业，譬如话社交网站，即系一啲网上面嘅媒体啊，系啊，亦都会招聘一啲主播啦， 即系 KOL 嗰啲啊。 系咯系咯，或者做主持嗰啲啦，网台。咁所以咧就觉得年轻貌美又有口才嘅空姐们咧，亦都系佢哋好想招揽嘅人才之一。咁所以咧，亦都有喺网上面招手， 系咁啊，唔止空姐嘅，仲有空少噶嘛，有啲空少都好靓仔，同埋好大只嘅咁样， 咁 啊，我哋唔好净系健身教练咯，类似可能系啊，或者做阿 Kitty 旧时嘅老本行，做 model 咯，咁样吓， 系唔好讲啲旧时嘅嘢啦，听首歌先啦，真系。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投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 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 好期待，好期待崔杰彤。 咩啊？ 你点样踢呢只歌？ 我可唔可以由八十年代开始？因为我都真系想送上祝福嘅，祝福一班航空业界嘅朋友。前情似锦有呢一首《岁月如歌》，陈奕迅。咁啊，时间咧嚟到早上嘅7:48啦。 系啦，咁啊，问下两位嘅好拍档啊，林中中哥同埋崔杰彤啦。我哋好多时咧，无论电话。又或者我哋用電腦，甚至乎係銀行嘅服務嘅時候咧，有一樣嘢一定會有嘅， 係 就係、是、密碼。 嗯， 所謂嘅密碼咧，佢可能譬如我哋電子郵箱咁都有自己設定嘅密碼啦，咁樣。咁密碼咧，佢每一次都會同你講咧，係佢有一個叫做強同中同埋強弱嗰個嘅 分等 級，係啦、嗯，即係當你一打嘅時候，你又加埋。大世界又有數字又有英文字母嘅時候咧，佢就會將嗰個等級同埋長啲啦，佢就將個等級列咗為強嘅，甚至乎非常強嘅咁樣。嗯、 有冇啲有冇曾經見過一啲就係佢必定要你入強嘅？ 有 唔可以入，即係譬如你1111唔得，佢唔俾你入，一定要有數字、英文字母、大世界一定要全齊先得嘅。 係有啲甚至乎係要求你要大世界， 係啦，即係 頭先我講啦，大世界嗰啲咧，其實就最麻煩。我初頭咧係好難適應嘅，好難適應到咧就係因為初頭我原本就淨係世界方便啦，加埋數字啦，但係後屘咧經過一次唔止一次兩次三次之後咧。我就直頭將我所有嘅密碼咧就轉曬咧，就係做又有一定會有大街細街同埋數字，咁、方便自己咧就即係記住容易啊！原來呢一組嘅密碼咧就係比較上容易咧就係set 入去，如果唔係又要俾佢問好多次，你會唔會再 set 過啊？咁樣咁而家咧坊間都出現好多問題，就係話到喂，原來密碼咧大家都好容易咧會 share 出去，例如啲乜嘢？例如啲咩情況咧？如果係公司一部電腦嘅，咁係啦，公司個位咧有陣時啲公司係即係跟。post 喺个位嗰度噶嘛，咁呢个位嘅人咧，佢就要做翻相应嘅工作嘅。咁当你离开咗个位咧，咁可能你要处理其他工作咧。当有第二个同事过嚟嘅时候，要处理翻一样嘅工作，佢又需要个密码噶、哦， 即系共用密码。 冇错啦，共用密码。咁佢哋共用密码嘅时候咧，最惨就系咩咧？发现有啲情况就系佢哋系会用呢一部电脑咧去处理埋私人嘅事件嘅。 嗯， 例如 你识啲咁嘅人咩？ 有報道咁講嘛？ 哦，以為喺公司發現咗啲咩係嘛？ 你去過啲咩網站中咗毒？ 唔係，我哋公司咧，即係office 嗰度咧，我哋嗰啲電腦就簡單啲嘅、可能未必有得上網啦。嗱，冇得上網嘅電腦其實有陣時有安全嘅、因為你唔會牽涉到譬如網上銀行，即係唔好似報道所講，就係因為你共用一部電腦，然後你上過你嗰個銀行，你又人好奇怪嘅。當你出現嗰、那個個視窗入面出現咗一個 column 咧，嗰個格仔就問下你會唔會記住？有啲人就手快快一撳咗， 記住 就記住咗密碼。咁、就變咗好多人一用翻商用嘅或者公家嘅電腦嘅時候，就容易出現呢個問題。一入翻去， 即係我白元浩講咧，就話喺辦公室裏邊係咪有人即係做啲自己嘢咁樣啊？我識有啲朋友嘅公司咧，一早已經淹曬㗎啦。即係有啲網頁咧，唔好話一啲色情網頁，唔單止，有好多平時啲分享平台啊。嗰啲都淹埋嘅，即係無求同工作無關嘅嘢，你就絕對不能 喺公司上， 呢、這個我都聽過， 係、 哦、 啊， 係係係，咁所以咧嗱，嗰啲公司就穩陣啲啦，係咪先？咁你都好多地方 block 咗啦，咁樣，咁但係可能有啲譬如小本經營嘅公司，咁佢哋未必咧就做咁多，諗住誒唔緊要啦，咁你自己開個電腦 hea 一陣都冇乜所謂啦。就係因為咁咧，就存在咗好多呢啲嘅叫做漏洞啊，啲、漏洞咧就令到佢哋嗰啲密碼咧就唔覺意可能分享咗，有啲密碼甚至乎咧可能。死咗喺櫃桶啊，或者定係點樣，或者甚至乎喺個 group 入邊，大家一齊 share 嘅。好啦，個問題咧就係話，原來一個密碼嘅設定咧，佢可以令到成件事咧係唔同曬嘅。除咗咧可以令到一個人有金錢上面嘅損失之外啦， 係啊， 亦都可以令到喺嗰個人嘅私隱上面有冇保障到咧，亦都係好大難。例如 係嘅， 例如我哋有陣時會見到啲電腦咧冇 log in 冇 log out， 跟住有啲同事。就俾人 就俾人扮咗個名字，社交平台嗰度咧，突然之間會分享一啲好奇怪嘅字句啦。咁大家見到嘅時候就會知道，哦，原來佢咧喺公司嘅電腦嗰度用完 唔記得 登出，咁下一手咧就嚇幫佢 俾一個提示， 整啲 冇錯啦。 我自己都試過啊， 你有俾人整蠱過啊？呢、這個 我有啊，有啊，好耐之前啊，好似係子龍嚟。 你唔記得嗰句啦，遺傳口道，我哋唔可以講係子龍， 係啊，遺 傳口道， 記緊呢句， 係啊。咁嗰陣時好耐之前啊，咁佢就喺我個社交平台嗰度就話，崔傑彤唔記得 lock out， 係咁。咁佢其實都真係好厚道啊，個人。 佢好咯喎，佢唔會咁樣整蠱你其他嘢喎。 係啊，即係譬如我失戀啊，咁或者我好寂寞啊，咁啊大件事啊。 但係點解你要喺即係用公家電腦嘅時候去上一啲私人嘅網頁？嗱，呢個先係。即係最應該要面對嘅問題喎。 我唔記得咗咯，我真係唔記得咗點解咧。 譬如一啲私人嘅網頁，你自己嘅面書帳戶嗰啲，你應該用自己嘅電話上，冇理由用公司嘅電腦上噶嘛。 哦，有嗱，我自己遇到啲 case 咧，就係我有啲嘢會擺咗喺自己嘅私人網頁嗰度先。然後嗰啲嘢咧，我係選擇用 copy and paste 嘅方法，諗住擺翻喺公司嗰度用嘅。咁呢個時候我就需要 上開曬， 就要開曬兩邊啦。咁但係我都成日提住自己咧，一定要去。log out 翻啊，嗰啲密碼要做翻好啊，咁樣好啦。咁嗰啲專家就分析咧，就話：喂，原來咧嗰啲叫做密碼咧，當我哋又有大細階又有數字，我哋叫做好強啦。佢哋又話咧，其實長同埋有大細階加埋數字咧，又未必等於最強嘅密碼。 咁即係點啊？ 咁乜嘢係最強啊？ 佢哋冇講噶，因為呢個先衰啊！佢哋就 佢哋先最強、啊， 佢哋就唔會話喂，原來一組嘅密碼係等於係最好，反而佢哋就話你每一個嘅 account 用唔同嘅密碼，對你個人嘅各方面保障嚟講咧，先至叫做最周全。 哦，咁係 係啦，呢個好難做到啊！ 之前嗰、那個調查報告，我唔記得而家有冇改到，可能唔 update 啊。咁就係最多人用嘅密碼，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嘛。 係 最多人用嘅。咁我唔記得第二位係咪一？ 仲有 password 啊，我記得就咁 password 呢個字啦，係啊 ，password 佢成日 PSS 咁樣啦，咁而家係咪仲係輕用呢一招咧？即係如果大家你哋去設定你哋自己嘅密碼，係咪都係要用？ 如果 hea 嗱，我純粹講 hea 啊，唔講私隱度高啲先 hea 嘅，冇乜強度嘅，有幾個方法嘅，例如你攞住個 keyboard 咁咪幾行嘅，打橫掃一行。 哦， 打橫掃一行佢又係一個不規則嘅字母。咁當然啦，你睇你係打橫，即係由左向右，定係右向左，定係邊排啦？ 同埋掃到邊度停啦？ 係啊， 係啦，掃到邊度停咁嗰啲你就要記得啦，係咪先？ 成日都話如果你唔同嘅户唔同嘅帳户，你就唔好用相同嘅密碼。 係啦。 咁但係如果當你每一個帳户都係用一啲強度最高嘅密碼咧， 哇！你真係要抄低， 你真係要抄低。好啦，咁你抄低咗之後，即係喺本簿度啦。 係啦。 咁或者喺個電子。 咁你跌咗本簿咧？ 你就唔記得咗啦。如果你擺喺一個你嘅一啲數碼嘅工具上邊， 仲危險， 仲危險，因為你自己都開唔翻。 所以其實咧，呢一個都係我覺得好難㗎，即係係一個好鬼局嚟嘅，成日都會教，即係每一年都會有呢啲報告出嚟，即係教大家點樣 set 密碼㗎嘛。不過都係即係你睇完之後咧，你會唔會真係自己改啊？有時佢會真係逼你改嘅喎，兩個月之後或者三個月之後就叫你改一次。咁改完之後你會唔會唔記得啊？會唔記得嘅喎？我真係試過喺銀行，尤其是呢啲機構咧， 佢冇逼我改喎， 佢係咩？ 冇逼我改喎， 係啊， 我沿用都係用翻銀行寄俾我 銀行銀行就冇嘅。 其他網站就有嘅，係啦，有啲網站會逼你改嘅。咁、 啊、 我有一次咧就係、是、唔記得銀行嗰個嘅密碼，有時佢有雙重密碼噶嘛，哦、即係打完一個跟住再打第二個係兩組密碼嚟噶嘛，唔、嗯、記得咗咧，你冇得就咁喺網上面即係話誒忘記密碼咁樣，你真係要去到銀行嗰度，因為呢啲係同金錢啊、哦、私隱有關咧，跟住就搞好耐啦。 我自己記得咧，以前睇嗰個報告咧，佢亦都有提過，如果你係想揾啲親朋好友去到做你嗱、嗯，你自己嗰個就容易俾人揭穿啦，係咪先？如果揾啲親朋好友去到做你個密碼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最好嘅方法係咩咧？隔代， 嗯， 隔代意思就譬如 咩啊？個名啊，你意思 係即係個名加埋個出生年月日咁樣啦、 哦。 即係例如我如果揾我媽媽或者揾我仔仔嗰啲咧。嗰啲叫做心地唔好嘅人咧，都好容易會揾得到。但係我揾我阿爺，我揾我阿嫲，我揾我阿公，我揾我阿婆嗰啲咧，佢哋就未必可以攻得破。 係、 即係永遠都係嗰句。點解而家越嚟越多密碼嘅咧？我哋又真係咁多秘密咩？ 係咯，嗬！ 即係以前細個邊有密碼嘅啫？我唯一要記嘅就係我自己身份證號碼嘅啫嘛，或者記埋屋企個電話號碼，唔會有咁多由一二三四五六七或者 A A A A。 同埋自從咧即係智能電話出現咗之後咧、嗯，我以前細個記電話號碼好叻嘅。 嗯， 任何一個朋友啊、屋企啊、親戚， 其實我而家都仲記得我細個個屋企電話號碼。 我都係、但反而如果你而家要我記翻我家姐個手提電話，我都有啲問問地喎。 所以而家咧，我哋太多密碼啦，所以通常我哋會開一個 account 咧，專係記曬我哋所有 account 嘅密碼，而呢一個 account 咧就有另外一個密碼，所以你都要記住嗰個密碼，你就記得曬所有密碼啦。 記住一個密碼就記住曬所有密碼。 咦 ，OK 喎，呢個方法係咪暫時我哋傾咗咁耐最有建設性嘅一個結論啊？ 因為你只係需要一個啊嘛， 係， 然後你就揾得翻曬 所 有 密碼、 非常好。咁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啦。就嚟去到早上嘅八點鐘啊，室外氣温而家23度，相對濕度68%。特別提你嘅係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係現正生效嘅，咁啊飲多啲水，着翻件外套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22日系一年嘅295日，距离一年嘅结束仲有70日。2008年10月22号，印度第一颗绕月人造卫星月船一号喺斯里哈里柯塔岛发射。呢次系由印度太空研究组织。印度国家空间局组织的一次非载人科学月球探测任务。任务宗旨包括绘制出高分辨率的月球三维地形图，测量各种矿物与化学元素的分布情况。得到的新数据有助揭示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变，还可以推测月球的起源和发展史。10月22日出生的朋友，勇敢、果断、有野心，希望得到大众的喝彩。在任何阶段、任何场合，会同各种诱惑特别有缘。只要有他们的存在，全场气氛都会跟着他而改变。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吸引你的是天上的繁星，还是旁边的人？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哋喺追求宇宙起源嘅同时，不妨多啲留意身边嘅事。 死亡累积死亡病例超过34000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69，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6，人民币6.652。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549点，跌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36美元，卖出1921.15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中快线咧，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开始挤塞，长沙环嘅通州街、兴华街交界咧都系发生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兴华街啦、通州街交界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咁喺新界啦，黄珠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友爱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屯门角，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啦，左转翻去黄珠路咧就挤塞噶。重复多次啦，黄珠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友爱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屯门角。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比较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现在龙尾在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返沙田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的，现在龙尾排到亚街路街近对行道一段开始塞，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宝达村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马油塘村。在新界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龙尾就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大老山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亚公角村一段都是挤塞。咁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较早前黄珠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友爱村的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噶，龙尾都系喺屯门公路啦，近住屯门角。咁另外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同埋丁九桥嘅中线咧，而家封闭，同埋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我是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及运动学系的四年级生陈志晴，自己出生就是一个足球气氛浓郁的家庭啦。咁喺2017至2018年度，我就喺大专个比赛度攞到女子足球嘅 MVP。咁喺2018至2019年度咧，咁就喺女子粤赛嘅联赛神射手嚟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八点十分啊！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好。 点啊？哦，今日边位同我哋倾一倾偈啊？ 今日当然要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 早晨，钟哥 ，Kitty 啊，哦，各位晨哥听众，你哋好。 早晨啊 ，Dicky， 咁啊，哇，市况都依然系好啊吓，同阿 Dicky 嘅状态一样啊。嗱，内地嘅疫苗咧研发进度好啊，令到疫苗股咧开始有炒风，咁啊，恒指咧咁啊，琴日咧曾经升三百几点啊，并且突破咗咧24,900点嘅关口啦，咁啊，最终就都系升市嘅，升184点啊吓。今日有冇机会咧继续持续强势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好啊，又讲下上个星期一个少少嘅预测，到目前呢一刻咧，暂时都仍然系维持不变先。我就话咧，恒生指数咧喺25,000点个关口咧，阻力会大少少，就未必话真系可以一举而突破到呢个水平。咁真系到而家咧，都仲系争少少，即系近在咫尺嘅，咁但系就系只差一点点嘅先可以会面呢种感觉啦。咁嗱，点讲咧？即系喺而家呢一刻咧，其实个指数咧好多啲股份，嗱，譬如话。積弱多時啲內銀股，好似上個禮拜當習主席南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好多哇！真係大灣區概念啊，其實都唔係大灣區啦。總之 H 股所有呢啲即係中國企業咧，都好多都升咗上去。咁好啦，咁但係到現在咧，咁而家就等啦嚇，好快啦，嚟緊咧又有第14个5年计划啦嚇，即係月底咁啊，嚟緊內地開會啦，又會傾啦咁。咁但係而家呢刻咧，又好似又未係即係嗰種氣候啊，即係未夠火候啊，即係而家。即係掹嘢都要即係要等啲時間，咁而家即係落曬鑊，咁但係咧就即係要等咯，咁但係而家個焦點咧又可能又慢慢即係好似阿歐頭先講，好主題式嘅，可能係有個別行業有啲消息嘅，佢哋會有啲做好嘅，譬如話尋日除咗你話啲疫苗之外咧，亦都見到啲即係電信。營運商啊，即係嗰啲嘛，中移動啊、中聯通啊嗰啲股份咧，喐曬嘅。嗱，除咗佢業績嘅因素之外咧，大家又係計緊數咯。爺爺嚟緊嗰個美國好大間嗰間即係智能手機生產商嘅新產品就嚟出啦喎。 係喎， 即係唔知咩風十二咁樣，大家都一定係知道噶啦嚇。咁好啦，咁啊諗啦，咦？今次呢一個係即係5G 嘅產品，咁即係話最終咧，你都個網絡營運商提供一個5G 嘅服務俾你，咁你先可以完全發揮到你部新手機嗰個功能咁，即係一句講曬，即係最後咧都好可能咧要幫襯翻佢哋，而佢哋可能亦都會收翻貴些少嘅月費咯。即係我哋好睇嗰個數就係嗰啲咩每月每户平均收入 ARPU 嗰啲，咁所以我都會相信簡單呢一句咧，即係好主題式嘅。咁但係個指數始終嚟講咧，你話真係要突破25,000咧，雖然真係好似即係近在咫尺，但係都仲係爭少少火候，爭少少力水，咁仲有好多啲不明朗因素咧。哇！而家即係距離11月3日美國總統大選就越嚟越近啦，啲日子咁亦都見得到開始咧，就有我上兩個禮拜講嗰啲情況啦。互有咧一啲嘅對方黑材料啦，開始慢慢掟出嚟啦，攻擊嘅對方嘅陣營啦，咁即係上個禮拜嘅預測咧，而家開始又見到啲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對於即係外圍美股咧係會有構成少少嘅負面影響，你都會見到即係美股都有少少裹足不前升唔到種感覺，就係建基於呢個原因咯。係， 喂 ，Dicky 啊，問多一句，頭先既然講開啲電信類股份咧，咁啊見到中聯通啦，咁啊首三季咧多賺一成，咁啊其實之前咧中移動啊早一兩日出業績都是持续咁样有增长嘅，咁样连带咧可能嚟紧啊礼拜五到出业绩嘅中国电信咧都有啲被炒高嘅成分啊，睇嚟电信股系咪最落后，散股民又系咪可以抠下咧？ 嗱，都系一两日货仔嘅啫，都系嗰句啦吓。而家啲主题式炒作好短引嘅啫，咁我亦都会相信今次都唔例外。不过咧，起码多过一个憧憬，就话除咗就话头先我讲话，喂，之前啲业绩都 OK， 嗰两间都咁，剩翻第三间唔会太差嘅啫。咁啊，得佢哋即系三间嘅啫，而家吓即系可以话系鼎足而立啦吓，入边啲以往咁好多间电信公司，即系讲紧成20年前啦。咁好啦，咁而家你话除咗即系对于之前嘅业绩 有憧憬，亦都因為其實有部分啲內地嘅智能手機品牌已經開始出緊 5G 嘅產品，咁、所以佢哋嗰個 ARPU 咧係真係慢慢上咗去。咁我覺得呢個趨勢咧係一個新嘅趨勢，即係話由 LTE 即係 4G 嘅年代到而家 5G 係真係一個比較大少少嘅躍進。咁所以呢個對於即係網絡營運商係正面。咁可能大家會話：喂，咁手機設備商咧，或者又話一啲嘅即係話 5G 嘅網絡設備咧，咁嗰啲就唔關事咧，嗰啲要炒嘅其實講緊鋪緊網嘅時候，憧憬緊會提供服務嘅時間，即係講緊一年前、兩年前已經炒曬呢啲，所以即係我都會覺得而家呢刻咧，如果你要我揀咧，係啊，我都會揀翻個三隻好耐都冇人炒過嘅電信股，即係頭先提及過嗰三間啦。即係如果你話再數落其他，你話咁鐵塔得唔得啊？咁即係信譽啊嗰啲得唔得？咁又唔係好關事啦。講真係 明白明白。 講開呢個智能電話，我俾少少資訊啊 ，Dicky 先啦。咁啊早一排咧，咁唔係最近呢個新嗰個型號未推出嘅。咁以前推出嘅時候咧，啲人就話：哎呀，撳唔到啊！但係最近呢只就話：哎呀，撳到喎、啊。即系有呢个嘅分别嘅， 我知啊，中国讲乜啦， 就系咁样啦。喂，不过讲翻啦，又俾一个数字啊 Dicky 先啦。不过咧就唔系一个股票数字，系一个日子啊，1111。咁啊，通常咧以前喺个11月11日嘅时候咧，咁我作为我啊，我就系一个消费者买嘢咧，梗系唔知点解大家都会鼓吹11月11日买嘢啦。咁但系我而家系识咗阿 Dicky 之后咧，我就话11月11日我可唔可以搵钱？我唔使钱啊！咁如果我买，譬如留意一啲电商物流股得唔得咧？ 系啦，可唔可以后下咧？ 嗱，正所谓四条一，以前叫光棍节，而家叫购物日。简单啲讲，其实咧。已經係去到個地步，都唔係淨係呢一日，日日都可以購物日。不過嗱，四條一咧，就大家磨拳擦掌對啲電商啊嚇，即係電子商某一電商。咁啊，阿鐘哥嘅講法就話：喂，咁啊，即係起碼都揾少少零用錢先去掃貨，開心啲喎。我覺得咁嘅，絕對得嘅。即係話喺而家呢一刻咧，有啲股份咧，由現在到真係四條一啊呢、這個所謂嘅購物日咧。我都會覺得有機會繼續跑贏大市啦，包括兩個禮拜之前都喺我哋而家呢個時段有推介過阿里啦，咁當然阿里都升到就係歷史新高啦，下300元啦，咁但係即係佢就係真係創造呢一個購物日嗰間公司嚟嘅，咁即係受惠程度點都會大啲。今年睇嚟網購嗰個生意咧，應該都會有個即係按年仍然有個高速嘅增長嘅。咁甚至乎呢個趨勢唔係淨係喺即係內地啊，連美國都係嘅，譬如 Amazon 其他啲電商都會有個好大嘅憧憬啦。喺嚟緊即係無論你話啊一啲重要嘅購物日子啦，由現在一路玩到落去，咁仲去到聖誕啊。即係 Thanksgiving 啊等等，咁但係講翻內地嗰個先，咁我會覺得所有啲所謂提供電子商貿服務嘅平台，包括京東啊，頭先講阿里啊，甚至乎嚟緊有得抽嘅呢一個螞蟻集團啊，我會覺得呢啲都會係一啲受惠股份嚟，係嗱，佢哋會有波動嘅，佢唔會淨係得一個方向向上升，係會咧挫上挫落，但係而家有幾個利好憧憬，第一就係話 OK。頭先都講啦，咁購物日咁啊，起碼都會預期住呢啲電商都會有好生意，咁個股價會利好啦。咁第二咧就再者就都會有個憧憬，就係話開始又會加快翻嗰啲美國而家嗰啲所謂喺即係美國兩大市場上市嗰啲中國嗰啲股份咧，又會回歸翻嚟香港啊！即係好似阿里當年咁啊，咁而家就吹百度就會係下一間咧。咁啊，即係亦都因為呢啲緣故咧，咁。同埋更加關鍵就係呢啲電商最好就係話佢哋主要嘅生意係嚟自內地嘅，即係就算你話喂唔係、中美關係好緊張喎、而家即係你又話咩我哋呢一啲係外國使團啊，又話呢啲嘅外嘅機構，咁內地又話你呢啲係實體嘅名單，其實簡單啲講都係互有攻守制裁對方，咁但係喺而家呢一刻起碼都係。只要佢嘅生意主要都係嚟自內地，譬如話，就算阿里，就算你話支付寶，即係萬嘅集團啦，而家講就話，我要制裁佢咁，但係其實唔係好制裁到嘅原因，就是因為佢大部分生意都係嚟自內地嘛，有別於過往被制裁一啲即係話哇智能手機一啲嘅零部件生產商話你嗰個呢啲部件嗰個機又係嚟自我嗰度，我訂單又嚟自我嗰度，咁啊困難啲咯。 係明白啊，咁啊阿 Dicky 啊，鐘哥想賺錢咧，就問你可靠啊，但係咧都我見到報紙上面有啲陷阱嘅， 驚佢信錯人。 係啊，嗱信 Dicky 又冇死，信微信女又覺得點咧？ 麻煩爭局住， 因為咧今日睇報紙咧就見到今次涉及嘅嗰個股嗰個股份咧就係、是。 系呢个内地嘅建筑玻璃商啊，中国宏光咁啊，话咧佢创咗呢个上市嘅新高嘅价位之后，第二日咧开始就洗仓式下插，就几分钟之内咧由蚊股就跌到去到毫子股。咁啊 ，Dicky 以你嘅认知啊，呢个微信女啊，其实佢嗰、那个 靓唔靓啊？ 我唔知靓唔靓啊，见唔到真人噶嘛，应该系嘛？ 依家都好多骗案噶， 系啦 ，Dicky 都曾经俾人冒充啊，真系麻烦啊， 系咪噶？ 系 喎，点样可以小心啲啦？ 呢几个月咧，我哋好多啲分析师咧都系受害者，包括小弟我在内啦。咁啊，冒充我啊，又或者甚至乎助手啊，甚至乎系去到海外啊，唔知骗财啊，甚至乎网上程式骗案，乜嘢都有啦，包罗万有啦。剛才你講的例子只是好冰山一角中的一個釘釘來的。咁當然其實呢在在之前的日子呢，在我們自己的分析師的討論區呢，已經是很多朋友傳來這些所謂的截圖啊。咦，又有個群組喎，一啲所謂嘅網絡微號俗稱微信女群組啦，其實背後究竟係男定女，冇人 知， 咩年紀亦都唔知，嗰張只係一張 profile picture， 即係張相嚟嘅啫。咁好啦，亦都喺呢討論區就散播一啲所謂嘅即係投資嘅建議啦。咁但係咧，我亦都當其時都係喺我哋啲分析員嘅討論區就講，哇！呢、這個股份喺好短嘅時間裏邊啦，即係可能係累積咗好多倍嘅升幅，跟住嗰、那個。所謂的走勢圖呢，似咩呢？直情係似一座摩天的高樓大廈，直情係由地平面一路升上去，跟住起了一座山出嚟，直情唔係山，係直情一座大廈，因為佢嗰個走勢圖直情係垂直90度角咁升上去。咁、當然我哋嘅感覺就係話，哇，肯定就係一啲所謂嘅散貨嘅陷阱啦。咁、但係即係話口未完，亦都有啲分析員啲好友呢，佢哋都喺自己啲社交平台度講啦，咁樣話：喂，小心啦，咁樣哇，咁真係殊不知第二日就咁出現一個咁嘅暴跌嘅情況。咁當然，我作為一個分析員，我咧真係要呼籲下監管機構，甚至乎你話過去哦，警方都會關注呢啲情況。咁我覺得係真係要作出一啲調查咯，因為最慘而家係咩咧？第一，香港係冇一個所謂肖像權法，譬如話我簡單啲講啦，譬如我扮阿鐘哥咁樣，跟住咧我就喺個網上嗰度吹噓啲股票貼士咁。或者我扮下 O 咁原來咧係冇嘢可以做 嘅喎，原來咧冇人信嘅，都係扮翻 Dicky 先得啊，咁樣係嘛？ 好啦，嗱就當扮我，咁原來扮我咧係冇法律嘅責任嘅喎，咁啊講完咁就冇事嘅咯噃，因為冇處場權法啊嘛。咁當然啦，你喺網上進行欺騙行為，咁呢個係可以係涉及犯法啦，但係又捉唔到啊，因為佢哋可能用一啲所謂嘅暫新嘅一啲嘅譬如話 Line 啊，或者係 Telegram 呢啲，其實都追蹤唔到嗰個最終個事主究竟係邊個，同埋佢喺邊度。咁所以即係一句講曬啦，尤其是一啲無厘頭呃咗你入去嗰啲嘅 WhatsApp 群組啊，都唔知究竟佢話佢係阿王 Sir 啫。咁但係究竟係邊位咧？咁冇人知嘅咧。呢啲裏邊講嘅任何內容，聽我講係任何內容都唔好信。咁如果你話要吸收財經資訊啊，听神光第一次 就 系 呢个紧要啊，太好啦！ 你帮我哋讲埋， 系啊，完美嘅 conclusion 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迪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谢中国 Kitty 啊 ！O， 唔该晒你 ，Dicky， 拜拜。 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微闭的窗，仍能攀上。世界如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常有枪，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Imagine coin 命灰烬，那就到焦土再发 你吗？ 早晨时间8:24，听紧阿 J 冯允谦嘅 A New Day 啊，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65%。 今日又可以同大家讲下少少着数嘅情报啦，咁样啊吓，咁啊同两位讲下吸管卡 咩啊， 沙瓦迪卡咁样 有着数咩？ 啊，讲下啲泰国着数嘢，咁啊嗱，大家都知道近排泰国都乱少少啦，同埋又加上 啲事情咧， 未有嗰个旅游气泡啊，咁啊未抛到自己过去啊，揼骨按摩字咁样啊， 事情咧佢哋自己 系啦，咁啊但系咧泰国嘅旅游局咧都依然继续发工啊，做下嘢。咁啊，要巩固翻自己国家嘅形象。 有咩好嘢啊？ 有一个咧喺佢哋面书专业咧搞咗一个咧#嘅比赛，就系、是、Until we meet again， 即系直至下次我再见到你嘅时候咧。咁你好简单嘅啫，就系铺啲同泰国有关嘅相咁样啦。 铺啲同泰国有关嘅相，但系而家我都去唔到泰国，又何来要同泰国有关嘅相咧？ 以前嗰啲咯， 曾经 系啦， 曾经都得， 系啊， 曾经就 系、 是、曾经你同泰国。发生咗一啲关系， 或者如果我喺香港嘅泰国菜馆食嘢都得， 系啦，可能系咁样。如果你办得到，或者喺香港唔止食嘢嘅，打泰拳 都 得，又得咁样， 即系泰 massage 又得， 系啦，泰国 spa 又得。如果唔系你落去九龙城， 又得 泰国香料铺买啲泰国人先识得用嘅香料。可能都得咁樣， 成日都係話咧，一同泰國有關係嘅就會好，即係勁啲嘅，即係點解咧？譬如你高興， 太高興， 太高興， 好食咧， 太舒服， 好食啊，太好食啊，好嘢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如果你開泰國鋪咧，改名咧，好簡單嘅啫，係啊，太容易啦， 太容易，揾一個正料得㗎，太正， 太正咁樣係咪？喂，幾好喎！整間泰麵鋪要太正。 咁但係而家呢個，我譬如話我擺咗啲相上去，咁就 until we meet 就驚，咁我有啲乜嘢著數落檔？ 有啲着數咧，就包括有某一間嘅生活百貨店咧，有啲現金券啦，咁有啲某一間嘅泰式按摩店啦嘅現金券啦，咁泰式嘅餐廳嘅現金券啦，每一樣都係1000蚊起跳。 我即係香港用翻嘅，呢全部都係，咁幾好喎， 係咯，因為咧你未飛到過去。 係咯係咯，我就係奇怪啦，咁樣你話泰國嘅優惠嘛，咁啊原來係喺香港。 因為咧之前咧未講過台灣市集嘅，你話贏到張台灣機票，但你唔知。这个到期日 今年要用啊， 今年用唔用到啊？ 咁呢个实际啲喎， 呢 个 实际啲啊，即系你喺香港。感受泰國嘅氣氛。 你話嗰個百貨，即係我哋近近地都有間噶嘛？ 即係可以係 啦，落嗰間。 你可以用下買下嘢咁樣啦。啊，我自己咧其實都覺得啊，今年咧冇得飛啦。咁其實去下呢啲好多唔同嘅特色鋪頭，泰國又好，日本又好啦。有啲好似 Kitty 咁樣講，去下啲新加坡鋪頭食下甩沙咁樣。唯有俾自己一個感覺就係啊，好似離開香港，但又冇乜離開香港，感受下嗰種異國嘅風情咧，我覺得咧個人咧都有機會會開心啲啊咁樣。 其實而家你見到即面書上面咧，好多朋友間唔時都會將以前去旅行嗰啲相擺上去噶嘛，即係 throwback 下咁樣啦，幾時去啊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嘅舉動就已經可以參加呢一個嘅優惠噶咯。 而家大家即係呢一年咧，其實都差唔多一年都比較少有得飛啦。 係 咪大家習慣咗唔飛未咧？ 冇可能習慣噶， 永遠都係一個習慣。譬如話有一排咧，我好中意即係通常都出去即系游历一下咁样，系一个习惯。好似唔出去咧就好唔惯。咁而家呢一年其实冇飞过噶嘛，但我又好惯。而家我唔飞嘅生活嘅。 你之前飞得密唔密先？ 两个月一次咁上下啦， 咁都密嘅喎。 系啊， 上 下啦。Kitty 再密啲，一个月一次， 我 又飞啦， 我 又飞啦。 咁但系我又惯咗系唔走，即系留喺香港，周围行下又好，喺香港消费又好，我又惯咗唔出去。而家 好似有个报道话咧，14日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33日 系啊，估计你已经 失恋33天啊嘛， 系啊，估计33日之后你养成咗呢个唔飞嘅习惯啊， 系啊，已经养成咗个习惯就唔使。 你可能又用翻33日 咧，養翻成翻飛嘅習慣啦， 好大一個咁嘅機會。 所以習慣咧，來來回回，反反覆覆啊！就嚟去到早上嘅8:30啦，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同埋乾燥嘅，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海面有湧浪啊！咁展望咧，未來一兩日雲量會增多，風勢頗大，海有大浪同埋湧浪嘅。下週初咧。天色就会好转咯，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 65%。特别留意嘅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我哋先听一节8:30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欧洲面对新型肺炎疫情反弹的困扰，西班牙马德里大区据报考虑由周末起在午夜至到朝早7:00实施宵禁，避免民众聚集，作为当地紧急状态结束之后的新管制措施。马德里卫生官员说，根据当地流行病学分析，15至29岁的人感染率最高，同夜间娱乐生活有密切关系，因此需要采取相应抗疫措施。西班牙成为西欧第一个国家突破100万人确诊。根据卫生部门资料，当地在24小时之内新增超过6100人确诊，过去7日新增570多人死亡，累积死亡病例超过34000宗。德国联邦卫生部证实，部长斯潘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正系接受居家隔离。斯潘是疫情爆发以来德国首名确诊的部长，报道说他目前有感冒症状，当局正是联络和斯潘接触过的人。报道又说，虽然斯潘在确诊前的当地星期三参加总理默克尔有份出席的内阁会议，但内阁无需集体接受隔离，因为会议举行的时候有遵守当局的防疫指引。根据内阁会议的相，斯潘当时有戴口罩。美国将6间中国传媒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并非要对有关机构在美国发布的内容设限，只是想确保美国民众可以在自由媒体的报道和中共文宣之间作出区别。蓬佩奥又说，美国稍后将会同欧盟启动中国问题对话。分析指，今次是对华立场强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下个月初大选之前在美国压制中国活动的最新手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年较早时指出，中国媒体记者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美方行为严重损害中国媒体声誉，亦都严重干扰两国之间正常人民交流。法国为上星期被斩首杀害的中学教师帕蒂举行官方悼念仪式，总统马克龙出席并致辞。马克龙形容帕蒂是寂寂无名的英雄，伊斯兰主义者想摧毁法国未来的目的永远不会得逞。悼念仪式在巴黎一间的大学举行，历时40分钟。帕蒂的家人和政府官员等大约400人参加，帕蒂获追授最高荣誉勋章。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69，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6，人民币6.652，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4点，跌1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01美元，卖出1920.6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呈祥道、龙翔道咧去观塘、荃湾分别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啦呢一段路，排到去接近思瑞入口。咁后少少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嘅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也。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去荃湾近明爱嗰一段咧就挤塞啦，龙尾接近思瑞入口，咁后少少都系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反方向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中快线咧都系发生交通意外，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咧都系挤塞，龙尾咧排到去盈辉台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呈祥道来回方向近住明爱都有意外啦，同埋后少少龙翔道荃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都系有意外，咁所以一带咧都系挤塞。咁而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喺桥中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塞一塞啦，丁九桥咁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落翻去丁九桥就挤塞，龙尾喺锦上路港铁站，屯门公路出九龙咁啊慢线啦，转翻上去丁九桥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喺深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港仔海旁道去翻薄扶林方向，近住香港仔大道挤塞，龙尾就在香港仔警署。在九龙啦，窝打老道近住对行道一段来回方向都挤塞，咁比较塞啲咧就去沙田方向啦。龙尾喺亚皆老街，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喺飞鹅山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马料水，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啦，车龙就喺光板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咧就挤塞。咁另外由于强风关系啦，青屿干线、丁九桥、昂船洲大桥嘅中线咧都需要封闭。咁车速限制咧系降到每小时50公里噶。咁揸车朋友咧要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之前咧，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呈祥道来回方向啦。就是已经清场啊，尤其是去荃湾方向龙尾排到去思瑞出口的。重复多次，呈祥道来回方向啦，近住明爱医院对出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同埋龙翔道呢头先的交通意外呢都是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同呈祥道啊去荃湾方向呢都是挤塞，一段就塞到去思瑞入口啦。咁另外一段呢就是塞返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的研究，无论你是不是住在劏房，我们都好想听到你的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十月仲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D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今个礼拜咧，同大家介绍一下最后一刻嘅作品。嗱，仲记唔记得许冠杰咧？响97前咧，决定自己要退出歌坛，写咗首叫做《急流勇退》咧，就系类似呢一种嘅欧西作品。 当然这些歌也都会往往成为歌手开演唱会的最后献唱。首先我们讲一下 Carpenters 乐队，他们在70年代刚刚红的时候，两兄妹就去了伦敦的方面，就来到做唱片宣传。做到很累一个晚上，哥哥 Richard Carpenter 就在酒店房里面看残片。这套戏的名字叫做 Rhythm on the River， 剧情是讲及到一些很肉写难离的场面。有了这个灵感，他就喇喇声写了 Goodbye to Love 这首歌的旋律，找了填词人 John Batis 是完成整首歌。最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这首歌的中段吉他独奏，由于是伤心的作品， Goodbye to Love 对爱人讲 Bye Bye 当然是伤心啦。故此用这个录音室，他就要求吉他手 Tony Peluso 是弹得比较悲痛一点，没想到比较摇摆的 Fuzz 吉他的效果令到兄妹都很雀跃，开始了在抒情歌曲当中是来得有少少的摇摆感觉。后来有些歌迷就投诉，就说 Carpenters 的音乐就不应该这么吵的，在演唱会也都不在话下了。 Goodbye to Love 一定是成为他们最后的歌曲。不过在1983年离我们而去的 Karen Carpenter 令我们再一次听回这首作品的时候，增添了很多其他的感觉。 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心地任我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神光出双梁。 今日我哋讲下。 叮当， 叮哆啦 A 梦呢？ 呢套风魔全球大小朋友的漫画动画作品，是在1969年的时候开始在日本一本的漫画杂志那里连载的。当时它的定位亦都是一个科幻的题材，原因很简单，因为故事是围绕着一个小学生和一只来自未来世界的机械猫所发生的故事的。哆啦 A 梦每一集基本上都会拿出不同的道具去帮大雄解决问题的。漫画由1969年一路连载到去1996年藤子 F 不二雄的离世。在这段的日子里面，究竟哆啦 A 梦用了多少件法宝来到去帮大雄呢？不同人有不同的讲法，保守估计是超过1600件。而在藤子 F 不二雄离世之前，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也可以说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他希望全世界所有人都是可以叫这一只他创作的机械猫叫做哆啦 A 梦，所以叫开叮当的朋友都开始要叫他做哆啦 A 梦了。 聽啊，就知道係咩年代嘅人。如果你有感受咧，即係話你有翻咁上下年紀；如果你冇感受，即係未聽過呢隻歌。 但我同鍾哥你都有感受喎、啊。咁、啊、我哋嘅年代， 我只係我好尷尬嘅，我好尷尬，因為我又係聽叮當大，但我而家係接觸緊哆啦 A 夢啊嘛，即係我兩邊都接收曬、 嗯。 如果而家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咧，佢哋就會淨係知道哆啦 A 夢咯，佢哋唔知道咩係叮當嘅、啊。咁或者年紀再大啲已經唔再睇卡通片嘅人咧，你永遠記住叮當呢兩個字咯。 嗱咁啊，鍾哥或者阿 Kitty， 你哋到現時為止，嗱頭先都有講過啦。咁、啊，藤子 F 不二雄先生已經離開咗我哋廿幾年啦。 係、啊， 而家呢一個時候，如果你再聽到哆啦 A 夢呢個字，仲會唔會個心硬一硬嘅咧？ 咁又唔會，你已經接受咗啦。但不過正話阿梁學熙講咧，咁佢就話啊好似一個係咪佢嘅遺願啊？原作者遺願想改個名。其實咧，江湖上有另一個傳聞，又唔係、哦，因為就話原來咧喺佢哋過身之前，其實早在1994年咧，其實已經係佢哋默默咧買咗哆啦 A 夢呢個字嘅版權。 哦， 咁即係話其實佢哋已經好早期希望咧將成個名統一咗佢、 嗯， 即係最早期就話叫做小叮當啊嘛，喺另外啲地方就話譯做小叮當咁樣啦。咁、嗯、其實咧已經開始話不如叫翻做哆啦 A 夢啦，因為佢哋原本個名係哆啦 A 夢，哆啦 A 夢咁樣。咁、 嗯、 已經開始默默地咧喺世界唔同嘅地方買翻呢個發音呢、這個字嘅版權先。咁、 嗯、 就係只不過係正正係買咗之後。點樣轉變呢？不如就即係叫做啊，正當啊原作者啊藤子 F 不二雄過身嘅時候，就用呢一個名義，就話佢嘅遺願、 嗯， 就想全世界都叫同一個名而推出呢一個計劃嘅。 係，聽完你哋兩個嘅講法咧，我覺得我個感受咧就已經唔同咗啦、 嗯。 因為以前咧，可能好多人一路睇叮當嘅時候咧，覺得要改名咧。硬是接受不到的。咁、 嗯、 但是听了背后的原因之后呢，我就觉得哦，咁如果好像梁学熙咁讲是不二雄先生的遗愿来的，咁当然就 大家接受了咁样啊。 咁是改了。 同埋浪漫了嗰件事。 是啦是啦。 我要完成佢一个遗愿喺度咁样。咁但是呢好多人都话啦，其实哆啦 A, 叮当变哆啦 A 梦、 嗯、 我都可以接受。唯独是有一个角色真的接受不到的，就是纪安变咗伴虎。就接受唔到啦，因為紀安 變小夫我都唔得噶。 啊，呢個都勉強叫做接受啊。但係阿紀安，我哋叫慣咗一啲即係唔好意思啊，咁樣形容一啲肥仔，通常叫死肥仔咁樣噶嘛。紀安，你係紀安，叫慣咗嘛。跟住而家話伴虎，硬係好似唔入啊，即係嗰個型格唔係好入咁。 咦，我想問，咁紀蘭後屘叫咗做咩㗎？ 真系唔知道， 真唔知 啊！咗啊呢个， 因为纪安本身咧，如果我冇记错，佢喺日文嗰个原本系 giants 咁嘅意思啊嘛，咁、 嗯、 因为佢由 giants 变成咗日文嘅读音，跟住就变成咗广东嘅纪安咁咯。 嗱、哦， 不过咧即系今日逢星期四嘅晨光出双凉咧，就系、是、想揾一啲儿时我哋嘅卡通片，俾啲回忆大家、 嗯。 如果听开当年嘅叮当，必定会听埋呢一只嘅。我都系话儿歌之中嘅极品啊， 系 即系可以同小朋友一起画嘅一只歌， 有实际用途嘅呢首歌， 有晒画面啊！ 但我细个真系有跟住呢首歌嚟画， 画唔画到先？ 核突，所以我就话突然间即系画咗几次，点解我都已经即系又系圆圈加点啦？但系可能冇讲到点几大同埋几咁圆啦。 唔系啊，其实个问题我知喺边度啦，就系个呼拉圈啊。 究竟有几大个呼拉 圈？系啊，因为嗰个呼拉圈佢系两个呼拉圈噶嘛。 系。 咁其實咧，佢係其中一個呼拉圈咧，係貫穿嗰兩隻眼嗰個位嘅。 哦，即係好多時你加句歌詞係嘛？你覺得 係唔係？因為我就奇怪，研究咗好耐，點解畫嚟畫去，我已經跟咗歌詞畫咗咁多年，都係咁肉酸嘅咧？係 啊 係 啊。 咁原來就係嗰條線其實係要穿過嗰、那個阿叮當嘅眼嘅裡面個呼拉圈。 哦。 因為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們咧，無論你係大朋友或者細朋友，都會睇過呢一隻機械貓啊，呢個叮當有好多啦，啲朋友都會睇過。好啦，咁啊陣間俾一啲新叫做新朋友聽嘅。之前咧问一个好简单嘅问题， 嗯， 正话阿梁岳希都问过，究竟叮当又好，哆啦 A 梦也好， 佢有几多件法宝？ 头先佢话1600件，哇！你而家好似 超过啊？ 有冇听过？ 超过1600件。 好啦，咁当然咧，而家仲连载紧，佢就不断有最新嘅出品啦。咁但系而家去到目前为止咧，根据 善款数字 咧，就去到 1600件，你已经比少咗啦。 嗱，因为咧，其实系分咗好多个唔同嘅层次嘅。咁即系你睇下你计啲乜嘢啦。你如果你计埋阿藤子 F 不二雄先生画嘅大长篇，里面又有一啲新嘅 嘢， 系啦。咁然之後又佢過身之後又有一班嘅朋友又幫佢繼續畫落去噶嘛？嗱，而家咧總共嗰個善款嘅數字咧包曬所有嘢啦，就係超過2700件嘅，係 超過2700件啊！仲未完嘅，因為佢繼續畫嘅時候會繼續有嘅，咁所以如果想知道究竟佢有幾多咧，密切留意啦。 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八神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话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找了伴侣飞舞，云外看琴谱， 咦，是周正廷啊。 6点到10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喺直播室咧，呢一刻有钟哥啦，有小白啦，同埋 Kitty 喺度嘅。咁我咧就有一个报告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亦都系需要注意一下嘅。即系头先讲到啦，即系好多呢、這个电脑软件啊等等咧，都系即系好发达啊嘛。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用佢做一啲唔好嘅用途啊。根据呢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咧，之前两日嘅报道啦，就话荷兰情报企业 Sensity 咧就公布咗一份新嘅报告啊，就话咧有人工智能 AI 程式咧，等网民去到制作他人嘅裸照，系假裸照，再喺网上分享。咁估计咧喺2019年7月至到2020年7月嘅期间咧，大概有超过10万名嘅女性受害啊。咁呢个报告咧就提到嗰个技术咧就系利用一个叫做心艺技术机械人去到做嘅。我唔知道钟哥同埋小白你哋都即系中意啲电子嘢啊，或者都即系追得上呢啲科技嘅潮流，有冇听过呢一啲嘅程式咧？ 嗱，首先咧啊。崔杰同你睇睇你嗰个新闻系真系最新嘅， 新噶， 因为咧，譬如话将 唔系移花节目 个新闻系 有咩分别啊？即系移花节目将一啲譬如以前好多将一啲艺人，特别系女艺人啦，咁样制造佢哋嘅裸照咧，已经 系 好多出现过噶啦，但系全部都系假嘢嚟噶嘛。 系嗱，嗰个嘅方便程度唔同嘅嗱，以前嘅移花节目咧，你要识得用嗰个嘅电脑软件啦，即系可能你要可能用个 mouse， 可能 click 走咗个头，然之后搵另外一张相 贴落嗰度， 就贴落去，可能你仲要 research 下啦。我哋唔系鼓励人哋咁做啊吓，我哋纯粹描述翻嗰个程序系点。咁你又要揾翻可能个样啊，同埋个身个颜色个肤色系要相似， 相近嘅， 系啦，相近咁先至叫做整到一张呃到人嘅相噶嘛。咁但系呢一个程式咧，佢帮你悭翻好多功夫。原来咧，佢就话你只需要将一个女人嘅相透过咧一个社交程式，就将张相咧送去俾呢个 AI 程式度咧，佢自己就会帮你 gen 一张即系好似嘅相出嚟噶啦。 即系如果我自己想制造一张俾自己都得。 都得，你唔得 ，sorry， 因为咧呢个程式咧净系for女人嘅啫。 咁我可唔可以告佢咧？ 性别歧视， 就系咯。 其实本身都应该告佢，系咪先？ 唔应该系告性别歧视， 系啦， 告 另外 一样 嘢啦，系啦。咁其实都几惨嘅，因为咧呢一个嘅调查就发现咧，部分假裸照里面嘅主角咧看似系未成年嘅，咁所以咧系都需要大家嘅关注同埋去跟进。 呢个就真系唔得啦， 冇错啊。咁啊，以前咧 边个咁衰整出嚟嗰啲咁嘅 AI？ 系咯。 嗱，咁我成日都话，未必一定系整出嚟嗰个人好衰，系、 嗯、 用嗰个人好衰。 哦， 因为你发明一件东西出嚟，呢、這个世界永远都系任何一啲大嘅发明， 唔係好與壞嘅，係、用嘅人用得佢好定用得佢壞嘅啫嘛。 就好似一把劍咁樣，佢、可以救人，又可以殺人， 所以永遠都係咁樣。 咁咧頭先有講啦，即係佢好多人咧，即係以往有名人啦，或者一啲嘅政客咧，都會俾人玩咁樣，攞一張相咧就擺落呢個嘅軟件嗰度，咁啊整一張嘅假裸照出嚟啦。咁不過根據呢個調查所講咧，佢話有63%啊涉事即係玩用咗呢一個程式嘅用家咧。就话其实佢哋主要都是想将佢哋认识嘅女性摆嗰张相摆落去，即系佢其实系想幻想下，你明唔明白啊？ 哦，即系唔会话无端端有一个唔识嘅摆落去，我唔会 少啲咯，即系六成以上嘅， 即系搵身边嗰啲女士嘅样咁 send 过去咁样。 点解嗰啲人要咁样谂咧？ 咁我要问下啦。 唯独是咧，就又用翻一啲成日聽人講嗰啲嘢，即係男士對身邊嘅女士，全部都存有一啲非分之想，所以就不斷啊，身邊有就擺落去試下啦，即係滿足咗佢哋呢一種嘅即係過分的慾望。 係啊，但係好尷尬咯。嗱，雖然啦，佢嗰個應用程式嘅一化名嘅工作人員啦，程式嘅管理人員啦，佢就話呢一個嘅提供嘅功能咧，其實本身就只係諗住俾大家有一個娛樂嘅用途，佢又唔涉及暴力嘅喎。咁佢話咧，如果冇 涉及色情啫， 係啦、 但呢、這個都可以叫娛樂嘅用途啊，即係嗰個人會解釋就係 娛樂， 有幾娛樂咧？咁可能自己睇係一種娛樂啩，我唔知啦。咁佢話乜冇人會用呢一個程式嘅製作出嚟嘅相咧嚟到即係勒索人嘅，即係話哦，我影咗你裸照咁樣，因為佢話像素又唔高啦，咁而且咧嗰、那個真嘅程度又唔算真係非常之真嘅咁樣。咁佢話 咁樣都唔算真啊。 我都唔知啊，但我覺得都尷尬啦。雖然你話唔真啫，總會有人以為係噶嘛。咁、你即係你都唔會想解釋啦，係咪？所以我就覺得即係用呢啲嘅科技嘅時候，都要諗下嗰個後果咯。 同埋到時一樣嘢咧，咁以後所有收到嘅即係呢一啲啊，即係冇著衫嘅相，全部當佢係假咯。 系啊， 即 系 全部当佢假就最稳阵。 而家收到相嘅时候，其实第一个感觉就系会问咗自己先，无论任何相系咪有冇着衫嗰啲，我总之咩动物都好啦。总之收到啲古灵精怪嘅嘢咧，我第一样谂系假嘅，系啦，然后先会谂我点样去证明佢系真嘅。即系抱住呢个心态去收相，我觉得相一定会收到噶啦。大家拎住个电话，咁我成日觉得喂，如果收到嘅时候，即系自己要谂。呢樣嘢假嘅程度有幾高先？ 雖然係咁樣講啫，但你留意一下，即係現今特別係科技發達咗啊，我哋對任何嘢咧都係信咗先嘅。你見啊，而家嗰啲所謂嘅即時新聞全部都係噶，唔好理咁多，信咗先。我成日都話邊，我自己個人角度啊，我自己個人角度邊有即時新聞嘅？新聞係需要 fact check 噶嘛？即時你何來 fact check 過咧？咁你冇 fact check 過，你就當係新聞，咁咪即時新聞咯。咁跟住你就信咗啦，好弊家伙啦。如果佢係假嘅咧，咁但係。就算你讲几多次呢单新闻系假，喺之后啊，之后再讲几多次呢单新闻系假，你都唔会信啊！ 你有个印象 喺 度， 呢单系真嘅，所以而家大家已经变成一个我哋乜嘢都会信，但系最紧要快，唔好理佢真定假，都系觉得系真嘅年代啊！ 系期待崔杰同介绍呢只歌多过期待呢只歌。 我直头饮咗啖水先入嚟啊！林家谦《特伦斯梦游仙境》， 讲多次。 林家谦《特伦斯梦游仙境》， 七十年代。假的怎么知假的到底怎样变？若是根本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神确认。 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咁至于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呈祥道来回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两边都系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去观塘方向系车多少少。咁最主要咧就系影响到反方向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都仲系有车龙啊。而家慢车咧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嘅，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明爱医院呢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而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啦，桥头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啊，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仲系有少少龙嘅，排到收费广场。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万善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咧就塞噶，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来回都系有车龙，咁而家东行龙尾啦，去九龙方向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咁反方向去港岛咧，龙尾就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啊，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咧快线又发生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嘅，呈祥道去荃湾方向，明爱医院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钻石山。港铁站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彩云村，而太子道东去旺角咧，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系慢车。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都系塞，龙尾接近光板田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系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佢哋要尽量留喺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啊，9:07，投资 O2O 阿 O 咧，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咧美国方面啊，美股嘅情况啦。投资者咧关注啊财政舒缓方案嘅谈判进度啦。美股咧冇乜方向啊，吓道指收报咧28,210点啊，跌97点啊，标指都要跌啊，跌7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1点。相反咧，琴日港股咧好有方向啊，吓继续咧有资金啊追捧啦。三大股份就系 ATM 啦，包括咧。腾讯、 阿里巴巴同埋咧美团点评3690啊吓，咁你可能会问啊 ，ATM 啊争 X 即系小米，今日有冇机会小米变大米咧？转个头咧开市，你就会知道更多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早晨啊，崔洁彤。 早晨好。 我哋新嘅环节咧，请另一个靓女翻嚟做生意嘅嘢咧，真系要贪心少少啊吓。咁啊，除咗你系靓女，仲有谭琪琪啊，我哋。 Hello， 谭琪琪 Kiki 啊 ，Hello， 早晨。 喂，你而家都系港台之友嚟嘅喎。 系啊，我爱港台，港台爱我。 哇！ 好， 我係簡單， 咁樣啊，我哋可以講少少，即係呢一個新環節先啦。咁其實呢一個環節咧，即係我哋係想邀請一啲嘉賓咧，好無私同埋大方咁樣啦，分享一下佢哋曾經一啲創業嘅經歷。咁但係咧，我哋就唔係淨係睇成功嗰邊嘅，反而咧想睇下當中有冇啲咩失敗嘅經驗啊，或者中間有啲好大嘅挫折，令到佢哋可以都俾翻少少嘅 經驗分享， 經驗分享大家啦。即係等大家如果真係去創業或者做生意嘅時候，都可以攞住呢啲秘笈， 系 啦，嘗試走啲短啲嘅路啊。 咁啊，即系常言道咧，生意咧就冇話一帆風順嘅，個個一做生意都可以敲鐘上市咧。咁啊，香港冇窮人噶啦。咁但系我記得咧之前個環節咧都有訪問過譚琪琪啦，就話有炸雞嘅鋪頭，仲好正喎，佢係家族生意嚟嘅，有爸爸落場一手一齊幫手做炸雞啊咁樣。咁但係就因為好似業主加租定係租約期滿嗰啲 friend 咧，就暫時停止咗營業啦，咁、那個炸雞鋪、嗯，但係佢有另一個面向嘅，有另一啲生意嘅，不過可能要等下一集先講。咁我哋今集咧就講多少少啊，其實關於嗰個炸雞鋪嘅生意上面，你覺得俾到你啲咩嘅經驗累積，又點樣可以鼓勵到啲年輕人啊，可以避免呢一個復位，下次可以咧再做得好啲咁樣咧？ 我其實炸雞鋪開咗5年左右啦，其實都係即係你啱啱講得啱嘅，就係真係租約期滿，咁啱嗰段時間就即係關門大吉啦。但係我自己係覺得好好彩嘅，因為上年嘅一啲時間去關門大吉咧。你睇翻今年咧， 避過咗一劫添， 避開咗一劫，所以我係覺得好 lucky 嘅。咁如果有啲乜嘢啲失敗嘅個案啊，或者有啲乜嘢可以即係話翻俾大家聽，唔好中伏咧，其實都有一個雖然聽落好似好搞笑，但係都係一個至理名言嚟嘅。唔好同屋企人同朋友做生意。 喂，嗱，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俾我哋聽咧？關於呢一個環節， 因為其實有陣時候，譬如我同我屋企人做生意啦，同我爸媽咁樣啦，咁我爸就冇所謂嘅，佢係好好先生嚟嘅。咁我媽同我一樣嘅個性咧，都係好強勢，好有主見嘅。咁變相就兩個好有主見嘅人。咁就做一件事起上嚟咧，就唔會係事半功倍咯，反而係即係 double 嘅壓力咯，因為可能哇，我哋兩把口永遠都做唔到一個決定，就嘥曬啲時間。可能譬如最簡單就係一開業嘅時候，咁大家知道我中意 hip hop 噶嘛，咁可能我就話啊，咁我哋喺個巷仔嘅鋪頭，咁不如就整幅牆係 graffiti 啦，咁又可以 represent 我係 hip hop， 係啦，打 下又打下卡咁啊， 唔好煲辣，煲辣就得 啦，死啦，每年都播， 幾勁喎，播到你老，播你老為止。 係啊，我後屘先翻歐，佢哋係 buy out 咗呢個條票。 劲啊！每年中秋都有你嘅， 听到谭琪琪 ，Oh my god！ 搞笑搞笑，系啊。 系啦， 呢个 graffiti 墙点样引发你哋嘅争拗咧？ 跟住我就解释咗好耐，咩叫做 graffiti 俾我妈咪听啦。我妈咪就话涂鸦，即系污糟嘢啦，即系啲人乱画啦，定咩咁样？咁但系我就用咩说服佢咧？我就同我妈咪讲，唔紧要，你每个月嘅盈利，你分少我啲，即系分少啲俾我。 系 咁。你就俾我做呢件事啦，我都係想為個鋪頭好，因為其實係用我個名字去宣傳我鋪頭噶嘛，其實好明顯。咁我唔想個鋪頭係啲朋友嚟到或者記者嚟到係好核突啊，或者即係食物質素有噶啦，但係個環境都好緊要噶嘛。特別我哋喺巷仔，咁有機會可能有蛇蟲鼠蟻啊，有啲好多塵啊定咩咁樣。咁我盡量減低佢咧，就將嗰個環境咧，就係你一望落去咧就好 colourful 嘅。咁所以 graffiti 係非常之好啦，成本又低。又可以成件事好靚啦， 但係媽咪就反對啦。 就好似你想入行咁樣，即係嗰個有都可能有個結連啊，就係去翻舊時僆妹嘅時候啊，可能年輕嘅時候想入行，其實媽咪都會反對喎咁樣。咁有冇嗰個？因為頭先講到話同屋企人做生意就盡量就淡咩啦，即係少啲或者啊，即係因為可能本身家庭都好和睦嘅，但係做咗生意之後就多咗拗撬咁。有冇真係喺嗰五年入邊都有經歷有少少呢啲情況出現？ 有拗撬嘅位置可能就係、是、點講咧？有陣時我會好。好突然之間有啲 idea 嘅，咁、可能我要即刻有人幫我處理咗，或者有啲突發情況，可能突然之間個記者，喂，我聽日突然之間有期要做個訪問，咁、如果有記者嚟做訪問，我梗係哇，即係一個好好嘅宣傳嘅方法，咁、我就即刻同鋪頭啲人講啊，你哋可唔可以幫我煮定啲咩嘢食啊？等佢哋一嚟到就即刻影，因為佢得半個鐘嘅啫，咁樣，咁點知？好啦，到我一去到嘅時候，完全冇人 follow up 呢件事咯。 係，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有時做生意咧，最緊要係一條 team， 即係最緊要係有人去幫你，係啦，理念要一樣，而佢哋亦都會覺得哦，原來呢個宣傳機會係好重要嘅，即係要大家都上下一條心，唔係淨係啲都唔知道你咩人落嚟嗰啲咁樣。咁呢個係對我嚟講，我會有壓力咯。咁另外可能有啲位置就係、另外有個失敗位啦，就係、是、我哋啲嘢食太平。 哦，個定價問題啦， 定價問題。咁、因為我阿爸阿媽咧以前都有做餐廳嘅，咁佢哋係做開街坊生意，就覺得街坊一定要平靚正，係啦，一定要好抵嘅，個個嚟到都哇賓至如歸咁樣翻去嘅咁樣。咁但係你諗下做生意嘅角度就係而家嘅租金唔係以前嘅租金，而家嘅租金係黐咗線嘅貴啦，係啊，即係我哋一個行仔我都講緊我哋個成本都好高下嘅。咁如果你繼續賣咁平嘅時候，咁冇得賺，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好似做嚟得個吉嘅感覺啦。咁我已經爭取過好多次啊，加價加價加價，但係、又係嗰個問題咯，就係咁。 屋企人同你諗法唔同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講到去翻嚟咧，就係、是、管理人嗰方面啦，仲有個價格嘅問題啦，同埋你嘅拍檔嘅問題啦，都係一個做生意好關鍵嘅。点嚟嘅？ 今集咧就同阿琪琪讲住咁多先啦，下一集咧失败奶咧就同啊谭琪琪讲下啊，究竟啊透过呢、相对冇咁成功嘅经验咧，点样啊令到佢下一个嘅创业机遇咧更加成功啦？ New Order 嘅 Blue Monday， 钟哥 完美示范啦！ 踢歌方法好七十年代喎、 俾啲掌声， 歌都系八十年代， 俾啲掌声，俾啲掌声，学嘢啦 ，Kitty， 学到嘢，写低先，写低先，嗱。 劈歌咧就有年代之分啦，但系唔同年代咧，其实嗰个物价都会唔同嘅。咁、我见到新闻咧，其实今个礼拜头咧就话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同埋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咧，就联同多个的士嘅团体咧，就联署去信运输处咧，正式申请每一程对乘客征收额外6蚊嘅保险附加费。咁唔知道通唔通过啦？ 即系起标有权系已经30蚊噶咯，起标依家好似24蚊啊嘛， 系啊系啊，咁原因系咩咧？ 打倒褪啊！ 点解啊？ 因为最近都有选择坐的士啊嘛， 系系系。 咁突然间你话加价，我即刻。 嗱，唔知道通唔通过啦。咁佢有个原因嘅呢一个申请，就话的士经营嘅成本有好多啦，有汽油啊、车租啊、保险牌照费、登记费以及保养同埋维修嘅费用等等啦。咁的士嘅车龄增长，再加埋行业司机趋向老年化咧，咁的士业界嘅保养同埋维修嘅费用咧就可能相应增加咯。咁而意外发生嘅机率按年提高嘅同时咧，保险公司又基于头先所讲嘅原因咧，就提高咗个保费，咁两者嘅连带效应咧，首先就令到的士业界嘅营运成本上涨啦，其次咧亦都使到嗰个保费加幅咧系可以超出咗个通胀啊，咁所以咧的士业界就话面临住呢一个嘅即系两面受敌嘅情况，咁冇办法底下咧就希望每一程就加六蚊。 我都老咗，可唔可以俾啲我啊？可唔可以补贴下我？ 正话，如果阿崔杰同你将正话嗰啲原因再讲一次咧，不过咧 系 我哋唔好幻想呢个系的士行业就是讲那些原因，其实放诸四海皆中的， 是不是？ 你讲什么行业都可以说，因为这些老化咯，因为我不想承担那个损失咯，因为维修费贵了所以加价， 保险又贵了， 保险又贵了， 我现在人大了保险都贵 了 现在我这个年纪买不到， 不会 买不受了，因为成日都说我看这些这样的叫做原因，我叫做藉口，其实我通常我不看的，其实很简单，他想加价咯，为什么加价呢？他想赚多些的利润，就是这么简单。所有的原因反而我很欣赏他们找这些原因出来。其实很难作出很难讲出来 的。就这样跟着呢就再即因为即听到你的口气之后呢再加多一样东西给你。 什么来的？ 喂，对照一下其他地方的的士价格又怎样啊？ 我不识啊，嗱一样。论我成日都讲噶，你对照一下其他国家的艺人啊，他哋赚紧呢个钱噶。 咁佢 你攞南韩那些仲夸张啊，依家嗰啲咩朱姐紧啊，咁样系嘛？ 同我哋 啊， 嗱咁所以啦，其实咧我哋同朱姐紧就即系不能比啦，系咪先？我哋提供嘅服务都唔同，咁所以咧有啲市民就话你攞嗰啲东京啊、首尔大城市嘅的士收费价钱都唔同噶。咁我哋个即系收到嘅服务都会有唔同，即系佢哋讲緊嗰啲可能係服务质素啊，或者其他嘅软件硬件嘅配套啊都会有唔同咁样。 我成日都係嗰句，譬如话价钱当然是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啦，但係价钱你几时会觉得贵几时觉得平啊，即係你用咩准则去觉得呢一样嘢係贵呢一样嘢係平先。 質素咯， 質素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如果加咗價之後，相對嘅質素有冇提高？呢個先係重點啊嘛。你背後講嗰啲原因，關我咩事啫？個個都面臨，亦都面對緊相同嘅嘢噶嘛。一定係大家年紀大咗，保險唔包呢樣嗰樣樣都係一樣噶嘛。但係我俾多咗錢，你有冇俾翻多啲嘢我？ 係啊，我最近咧都有一個坐的士嘅經驗，可以同兩位拍檔分享下。咁我上到車啦，咁後座嗰度咧有一支嗰啲叫做酒精搓手液啊，揿啦，个的士师傅话：，两个礼拜都已经冇入过噶啦，唔好揿啦，系啊，咁样。咁我话啊，咁点解唔加翻啲落去咧？冇时间啊嘛，系啊， 冇时间意思，因为太忙咁样系咪？ 佢冇时间啊嘛，咁样话。 不过成日都话啦，最近咧，我又系选择乘坐的士嘅时间同埋小巴嘅次数多咗啊！我最近遇到嘅的士哥哥姐姐都幾好人， 好 nice， 好 nice。我最近遇到嘅都幾好啊，即係有傾有講，好開心。特別我朝早翻嚟嘅時候咧，咁大家就傾下偈啊，即係幾高興咁。 仲會同你講，鐘仔得閒請你飲茶咁樣。 例如話阿朱傑同今朝打俾你嘅時候，你喺屋企開聲啊嘛。其實我就喺的士上邊同個的士大佬傾偈嘅時候開聲。 走吧，别留下你扫跑，从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 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管教，因我如何厚待到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吻现时就似打搅，情话没誓约，未把将会言而欢闹，那天真贵到像信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要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吗？ 四分听过有 Janice 慧兰的带走你的垃圾，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日追踪三十一，追踪咗啊罗启新 Kason 先啊 Kason， 早晨， 早晨啊，梁忠，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Kason， 听众 有咩好介绍啊？ 喂，今晚八点咧，以事论事咧就好关大家事噶吓，咁啊其中一样嘢会讨论咧就系境外投票啊。咁就係話呢可以呢喺住喺香港以外嘅特別係大灣區啦嘅人呢都可以登記做選民啊而投票咁樣。咁但係呢選管會就指出呢境外投票呢就係要涉及呢係改法例啊。咁包括呢點樣喺現行嘅選舉法例裏面呢係容許呢個境外投票嘅執行啦。咁要符合到公平公正嘅原則喎，其實都幾麻煩㗎呢樣嘢。你試諗下，即係譬如話你有啲單張咁，你寄唔寄到上去大灣區嗰度俾嗰啲選民睇啊？可能有啲唔得㗎嘛，係咪？係啦。咁另外呢阿 Kitty 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就係海洋公園深度遊啊。 咦、我見到好多人去行山喎、呢排仲入去做瑜伽添。 點解關阿 Kitty 事呢？ 阿 Kitty 好中意做瑜伽噶嘛，佢系即系用绳吊起半空又试过啦，系咪先？咁佢如果可以一路望住个海洋公园啊，嗰啲周围啲豪宅啊、游艇一路做咧，可能成个人咧即刻高傲晒噶嘛， 即系唔坐吊车，但系吊起自己。 系啦，咁阿钟哥你亦都要咧留意翻吓，即系你都有啲 friend 咧喺个万圣节嗰度咧 ，Halloween 嗰度咧帮手噶嘛。咁 係好多好多。 舊年呢佢哋本来有个节目呢叫地獄巨星賀台慶啊。但就被指因为呢政治原因呢咁刪改劇本啦，换走个主角啦、最后仲取消埋添咁样。咁呢一个主角呢就叫王湛森。咦我呢个名咁熟嘅啊係喎咁似王湛个名啊。咁呢就喺呢一个呢海洋公园呢做呢一个特别节目嘅主角都十几年啦。不过呢对唔住，佢都拜拜咗啦，系咁啊！但系咧，就佢又究竟对于呢一个香港近年呢个创作自由咧，有啲咩睇法咧？咁样，咁我哋睇睇咯。咁跟住啦，日常八点半啦，啊， 有咩啊？ 梁永忠，你要留意啦， 你关我事啦，今次 系啊，你咧即系要开始咧做下瑜伽。但系你就即系可能你冇咩兴趣跟阿 Kitty 啊？ 点解啊？ 系咯 啊？嘿，嗰啲后辈系咪先？ 哦，咁啊系， 即系要揾一个我嘅前辈教我啊？ 唔系， 咁咪即系有翻七八十个， 一个有吸引力嘅教你吓。如果要提神嘅话咧 ，coffee 啱唔啱咧 ？coffee 好，我都系睇 coffee 噶。 系啊， 我又常唔系咧。 系啦， 你斋睇咯，你冇做啊？ 喂，一年啊，八集啊，会教大家做一啲简单喺屋企都可以做嘅训练。 咁少咋？ 系啦，咁咪唔系 你重温啦，你 可以兼食嘅，系咪？你录低佢可以重播噶。好啦，咁啊，阿 Coffee 会教大家乜嘢咧？就系、是、改善啊下背，唔系后背啊，后背就 系 你隔篱嗰啲啦。下背绷紧嘅酸痛问题啊，譬如坐得太耐啊，做完家务啊，或者运动完之后咧，嗰、那个下背部咧都会有啲酸痛咁啊。 点解你一讲完系 Coffee 教，我突然之间就觉得我下背赤赤痛啦？ 系啊， 所以你要睇啦， 即刻上 系啊。喂，咁另外一样嘢啦， 啊，我真係今日啊先知喎，我睇翻呢個介紹，你有冇玩過捉伊恩啊？ 有，細個一定玩過啦。 知唔知捉伊恩點解會叫做捉伊恩？ 伊恩系咪一个人嚟噶？佢捉阿伊人咁啊？ 以前有 一 个电影叫做 伊人， 唔系啊，伊人啊，企人边个伊，跟住一个人个人啊嘛。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做《用爱捉伊人》啊嘛。 哦， 系啦，咁咧就原来即系伊人咧，就即系好似啊，譬如话啊，好似啊 Kitty 呢啲啦，咁美丽啊，大家对佢有啲遐想嘅人咧，就系伊人伊人啦，系咪先？吓，咁就捉伊人咧，原来就系捉呢个伊人啊，吓咁样咯。 哦，系， 咁原来香港。即係好得意，有一位叫阿周杰嘅朋友咧，就同埋佢啲朋友咧，喺香港咧就係建立咗叫捉伊恩總會啊！ 嚇，喺邊度玩啊？咁佢哋 咁啊，佢哋有規矩喎，有勝負啊，係一個體育運動嚟噶， 體育運動。 是啊， 跑好多的捉伊恩。 佢点止啊？捉伊恩，你仲要睇下边度玩、啊，跟住有好多規矩嘛，又话要捉住，然之后拍三下咁样。 系好，个个都唔同。 是啊，咁所以咧就会唔会有一套咧，即、就、系、是、定立咗个规矩咧？如果迟啲咧成为咗呢一个亚运项目就正啦。 哇，咁咪要好大嘅场地。 亚运项目玩捉伊恩啊！ 唔系最紧要系可能连嗰个 cam man 都要追住。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呢个九点半咧，悠游在四方啦，不一样的哥斯达尼加咧。啊，今次咧呢一、這个诶咁环保同埋可持续发展嘅国家咧，咁主持人会带大家去睇啲咩？就是全中美洲最大的水力发电站的水坝、即是经常用电就可以环保一点，但其实如果电就是靠这个核能源、又或者是烧煤烧炭、烧石油来到供电的都麻麻地的嘛、但是水力发电就真的可以做到接近零污染、另外又会去这个火山的禁区那里看看人怎样利用这个火山的热能来到发电，是不是很正呢？ 正啊，所以就要留意住香港电台的31台啦。 好，拜 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裁员大约8500人，包括5300几名香港员工。国泰港龙航空即时停运。港龙航空空勤人员协会副主席梁佩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不认同国泰的决定，并感到遗憾，批评国泰没有诚信，决策欠透明。即使公司今次决定可以每个月减少5亿元的支出，但不能够补回失去的诚信。梁佩允批评国泰违背对员工的承诺，疫情艰难下选择直接摧毁港龙，拆东补西以自保，有违社会期望。他说有向公司反映员工愿意牺牲工资和福利，希望一个不能少，最终公司突然宣布重大决定，员工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梁佩允说，政府早前注资国泰集团，最终对员工并没有帮助，认为政府需要负责。美国将六间中国传媒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并非要对有关机构在美国发布的内容设限，只是想确保美国民众可以在自由媒体的报道和中共文宣之间作出区别。环球时报总编辑胡石俊在社交网站贴文，批评美国政府的最新限制将会进一步毒化两国媒体在对方国家的工作环境，又说只要中国媒体受到实质伤害，北京一定会报复，而美国媒体在香港的业务可能会上中方的报复清单。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说，中国媒体记者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美方行为严重损害中国媒体声誉，亦都严重干扰两国之间正常人民交流。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其中上海占最多，有8人确诊，广东3宗，四川1宗，福建亦都有1人感染。上海新增2宗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 另外，昨日再多2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406人仍然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85729人确诊，4634人死亡，80850人康复出院。北韩领袖金正恩参拜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朝中社报道，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70周年，金正恩参拜了位于平安南道葵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又向在战争中阵亡的毛泽东儿子毛岸英案的墓前献花。金正恩说，永远不会遗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崇高灵魂和献身精神，又说朝中两国军民获得的胜利在今日依然具有重大意义。报道说，金正恩昨日亦都向位于平壤的朝中友谊塔献上花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91点，跌163点，总成交金额5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4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6点，跌1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8元，跌8.5；美团点评264元，跌5元；友邦保险77.65元，跌5仙；药明生物224.4，跌6毫；阿里巴巴297.2，跌3元。新上市的第一服务控股系报2.01元。小米集团22元，跌4毫；港交所367.2，跌4.2；李宁42元，跌6毫；建设银行5.69，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65，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7，人民币6.656。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95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77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21美元，卖出191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好长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啊。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嘅龙尾非常之长啦，排翻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歌和老街啦，上翻去呈祥道荃湾方向挤塞龙尾泽安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呈祥道去荃湾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旺角挤塞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的。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繁忙排到去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是陈志新。政府推出20亿元 EV 屋苑充电二资助计划，资助屋苑停车场安装充电基础设施，之后车主在自己车位加配充电器就得了。未换电动车，想下一换一计划啦。详情请致电3741-1347或浏览 evhomecharging.gov.hk。 二台通识六十秒， 十六号至廿七号，等我 mark 低先。 你讲紧11月16至27号啊？有咩咁紧要 mark 低啊？ 到时会有贸发局嘅秋季采购会网上展，今年以互联新世界、跨越新常态做主题，提供一站式嘅网上采购平台。 哦，你讲紧秋季采购会，我有留意开啊。他们可以为买家和供应商发掘更多跨行业商机，包括电子、家庭用品、灯饰、户外照明、环保科技、玩具、婴儿用品、文具等等。 在香港贸发局遍布全球的50个办事处和庞大的数据库支援底下，秋季采购会的展览团队能够为与会者提供卓越的客户服务，预先安排优质商贸配对，同埋揭露最新行业趋势，仲有动态添。 佢哋仲可以运用 AI 智能商贸配对平台相对二 Click to Match， 为买家同供应商提供会议安排、实时聊天、视像会议及电子名片互换等等嘅网上自助服务添。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要消除歧视，首先要增进市民对于专注力不足及过度活跃症的认知。 今个星期我们会讲下首个香港 ADHD 关注周，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讯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康康。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nica。 今朝早嘅神光 Monica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Polly 啊，早晨 Polly。 早晨啊，林慧，祝你身体健康。 哇，多谢你啊，一接通个电话就咁好口嘅 Polly， 梗係有好多祝福说话呢，好想快啲讲出嚟啦。 係啊，咁我呢今日呢就想点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喎、啊。咁、因为10月29号呢就係、是、YMCA 土风舞组船艺社成立48周年嘅大日子喎、 啊。哇。 咁啊，祝全体嘅会员呢日都开心快乐，我哋齐齐跳到100岁。 哇，你参加咗呢个组别几耐啊？ 20多年到呢，即係好开心囉。我哋读书嗰陣时呢就玩土风舞。咁、样呢就啊啲大哥哥带住我哋咁一齐玩，话就话土风舞，其实我哋咩舞都跳㗎。 咁我几好喎、啊。即係其实有时做多啲运动都系有益身心㗎嘛。 同埋我哋虽然跳舞咋，我哋有时都做义工㗎。 哦、 去啲院舍啊都跳俾啲婆婆公公睇囉。有时去弱智中心，我哋都做义工噶，带嗰啲即系人咧一起玩咁样咯，跳啲简单舞，咁佢哋就好开心噶啦。 咁系，同埋你又开心啦，识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 系啊，真系啊呢样。 咁系咪有啲朋友都今个月生日呢？ 系啊，嗱，咁啊，11月8号咧就系、是、余金强先生、林小明女士结婚10周年，祝佢两位家庭幸福啦。11月9号就系阿袁明卿生日。 14号就是 Ruby 生日，朱雅莲生日，咁啊11月17号就是陈美红生日，咁啊11月22号就是吕春莲生日，11月30号就是邓爱莲生日，佢哋全部都好鍾意啊邓丽君啲歌㗎。咁啊呢隻漫步人生路呢，咁啊祝我哋全部人呢日都开心快乐，大家都有美好嘅人生，咁啊点埋俾 Barbie 同埋晨光嘅主持人听啦。 好啦， 祝你哋幸运健康愉快，我哋大家都有美好嘅人生。 多谢晒，多谢晒呢位听众啊，送呢首漫步人生路俾大家。之前呢係有个呼吁嘅，如果大家呢都有说话想同我哋讲，想点唱嘅话呢，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 ,1872388, 接听你嘅电话。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在这里做多一次呼吁，如果你都想点唱的话就要把握这个时机，现在打电话来 1872388， 晨光第一线会接听你的电话的。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吹神厨房想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好香口的小食食谱，就是日式焦糖番薯了。我自己去日式餐厅都好鍾意叫呢个小食嘅，原来喺屋企整都好容易㗎咋。首先就买啲日本番薯返嚟，洗乾淨个皮，唔使批咗佢嘅，将佢切到容易食嘅形状，可以係方条形啦，或者正方粒粒咁。跟住就将佢摆喺一碗盐水嗰度浸佢大概10分钟。呢、這个步骤呢就可以预防氧化啦，同埋去除多余嘅淀粉質。浸完之后就将佢表面嘅水分印乾，放落去个锅嗰度，再倒啲油，将佢半煎炸，一路炸嘅时候都反一反佢，炸熟咗之后就可以捞起佢，然后个锅咧就倒走啲油，抹干净佢，落砂糖、味淋同埋酱油，将头先整好嘅番薯倒落去呢个汁度捞匀佢，之后就可以上碟噶啦。话时话喺街市买番薯咧，真系林林种种，咩颜色、咩形状都有。咁你又知唔知道长形番薯同埋圆形番薯有啲咩分别 啊？不过首先崔琪同你唔好呃我啊，今日呢一集啊， 我几时有呃过你啊，钟哥？ 我真系超中意食呢啲呢一类型咁样整法嘅番薯。 哦，系咩？ 我系超中意食。 哎，太好啦！呢、這个真系易整嘅，所以我可以整翻嚟。 真系， 真系，肯食你都。 真系啊，呢、這个好食，我自己都觉得。咁啊，头先最后咧抛低咗个问题嘅，就系话啊，林林种种嘅番薯啦，有唔同嘅颜色啦。咁有时候就算同一款嘅番薯，即系话啊，呢啲都系日本嚟噶啦，都系个皮都系红红紫紫咁嘅色。噶啦，点解有啲形状咧就长条形，有啲咧就圆啲，好似肥啲咁嘅咧？咁到底有啲咩分别咧？ 咩人都有高有矮啦，何况一件番薯咧？ 系咯， 番薯有高有长有短有圆， 正常啊， 但佢又冇方冇心冇性噶， 咁嗰啲用个帽去种嘅， 你又讲得有道理嘅，咁究竟有咩分别咧？ 点解得两款咧？嗱、原来咧就取决于佢生长嘅位置啊。咁如果嗰一条番薯咧系生长喺比较近地面嘅，咁嗰啲泥土咧就会松啲啦，就会俾佢咧生长，因为番薯咧其实系向下生长嘅，咁啲泥土松啲咧，佢就有空间俾佢一路向下生啊， 就长 条形啦。咁但系如果佢本身咧，个生长嘅位置系比较喺地底啲嘅，咁嗰度啲泥咧就会硬啲啦、实啲啦，咁佢再向唔到下生嘅时候咧、就会打横生，就会变得肥啲啦。 果然长知识、 如果咁样判断嘅话咧，会唔会系嗰啲叫做肥啲嘅番薯咧？因为佢唔会将嗰啲甜度一路伸落去嘛，咁佢就能够将嗰啲甜度 谷埋喺中间， 喺中间嗰个位，咁会唔会应该系肥嗰啲？可能会甜啲 喎、又错喎、 你 咧就当佢系一个人咁样谂啦。真系咧细长型嗰番薯咧系会比较甜度高啲嘅。点解咧？因为细长型嘅番薯咧喺浅层啲嘅土壤嗰度生长啦，经太阳照射之后咧，土壤嘅水分咧就好容易被蒸发而系干燥啦，变得咁。番薯喺呢个个环境底下，佢就要为求自保咧，佢自己就会 keep 住啲水分啦，系、啦，即系佢，你明唔明啊？嗰个生命嘅咁奇妙啊！咁即系调翻转，圆碌碌嗰啲番薯咧，喺较深嘅土壤生长啦，个土根本就即系唔会干燥啦，亦都好少会晒到啦，佢唔需要咧不断去储存个糖分，咁所以咧、那个甜度咧就会比较低啲嘅。 咁、要记住呢一点啦吓， 又长知识， 又长知识啊！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浪，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 好，听紧有 special 嘅深夜告别练习， 咪又系八十年代。 我的享乐时代。 点啊，八十年代 DJ。 冇咁讲， 穿越啊！依家兴穿越啊， 系啊， 嗱、韩剧又玩穿越，连咧超级英雄都要穿越，咁啊唔知系咪崔杰同都要用翻啲穿越嘅口吻去踢歌， 咪系心情啲啫、一心情就好似翻咗以前咁啊！好，等我 turn 翻正啲先啊，同大家咧讲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啊！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4度，相对湿度 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系现正生效 嘅。dry dry 地，即系天气开始干燥，秋天 都唔系 dry dry 地啦，今日都 dry 嘅，系 dry 手咧开始痕痒啊，啊可能系干燥啊，咁啊提提大家啦，好 sweet 啊，搽 hand cream 啦， 系啊， 女士们啊， 但系其实咧即系入咗秋，大家会饮多咗水啊，或者食疗方面会即系注重多啲、嗯。你哋有冇多咗活动先？ 咩活动？ 咩活动？ 就系适合秋天嘅活动咯。 有次行山啊？ 行山啊？ 谂一谂，我好似变咗白元浩咁样。 喂，佢系跑山搞到咁样啫。行就应该冇咁伤嘅。 仲有一个说法系秋天适宜郊游，所以有。为秋郊游都真系有呢个咁嘅说法，咁啊睇下你哋会唔会啊，即系去下嗰啲郊野公园放下风筝啊，咁、样都系一啲礼拜六日 weekend 嘅时候会做。 放风筝好耐冇听过呢个字， 系咪？ 系 放纸 有冇试过？ 有试过，但系我都唔系真系自己去玩啊，都系拍戏嗰阵时拍戏嘅时候拍放纸鹞就有玩过。自己好难啊， 都系八十年代啦，系咪中国？ 如果我对上一次，我真系 拍 MV 咁嘅样， 飞图 MV 啊， 好难得啊，好难得啊， 初恋啊， 初恋又唔同， 大佬，唔系我如果对上一次我自己去，即系叫放纸鹞咧， 系 即系七十年代啦，我真系细细个嘅时候，咁啊自己屋企整一只纸鹞，跟住剪个三角。跟住黐條尾，攞條線定住就當係放紙鷺，但永遠都放唔起噶嘛嗰啲。 嗱、今日我喺享樂時代咧，其實有一個推介嘅、就應該係咧寵物主人嘅福音啦。因為咧，我今次係其實第一次喺晨光裏面做呢個享樂時代嘛。咁我見大家咧都有啲主題，即係譬如阿 O 啊，尋日講嘢食啦，咁佢都中意食嘢嘅，周圍去。阿 Barbie 咧就會即係講下一啲 家居 用品啦、小白都會講嘢食嘅。咁、但係因為我已經有廚房啦嘛。已经讲完了，没理由再讲的。咁我就想了很久到底讲什么好呢，咁我呢就想不如讲我只小猪啊、 即系嗰只唔系猪，系只狗仔嚟。 其实系狗仔嚟嘅，咁我都想即系将我嘅即系屋企人咧，即系介绍俾亲爱嘅听众认识一下啊嘛。咁、话说咧，我上年咧就领养咗阿小猪翻嚟啦。咁佢领养嘅时候咧就九岁几，咁啊嚟到我屋企咧就已经年几啦，就上年六月嚟嘅。 佢、嚟到已经变咗十三岁啦， 老咗几年。十三岁啊，有十岁多。 老咗几年啊，嚟咗 崔杰同我见到你， 系一见到你，好怒气，好气虚。好怒气啊！小猪都 回春喎、 啊，系咩？系啊，系咪一厢情愿啊？ 谂多咗啊！ 好多主人都系咁一厢情愿嘅、你要明白。咁啊，即系呢一年里面咧，即系同佢都有好多快乐嘅时光。咁、我就谂住啊，睇下会唔会每个礼拜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佢有啲咩得意嘅事啊，或者我有冇整啲特别嘅嘢俾佢食啊？咁大家都可以即系交流一下。咁、我正想讲咧。我昨日就預備了一單新聞，講下一個狗公園嘅。不過見有時間，我講埋昨晚發生咩事先啦。其實小豬咧每一晚都會同我一齊瞓嘅。以前咧佢就唔會，因為佢有一張床仔係專係俾佢瞓啦，咁啊有啲公仔圍住啦。咁唔知點樣有一日咧，佢突然之間就厭惡咗呢張床啦。 佢係厭惡張床定啲公仔 你咧？ 佢唔係厭惡我，佢係 因為同你一齊瞓，其實諗多咗，厭惡得你咧。 唔 係， 就係因為佢唔即係太愛我啊，佢就厭惡張床，就走上嚟我張床同我一齊瞓，係啦。咁我就見佢，咁慘，成日喺個床邊嗰度擒喺度，好想上嚟，好想上嚟，嗰對眼咧望。咁我就好啦，我就俾你上嚟瞓啦。但你知道咧，其实佢喺隔篱咧系冇瞓得咁冧嘅个人，即系你都惊你反身嘅时候会整到佢噶嘛。 你误会咗啦， 又点咧？ 佢唔系想上嚟同你一齐瞓，佢系想上嚟瞓，然之后叫你落翻去嗰度瞓，系想叫你 系你又搞错咗啦，系你搞错咗 瞓嗰度啊！ 你又误会咗啦。等我一离开张床咧，佢又会跟翻住我噶咯。咁所以我都好肯定。佢想黐住我， 唔系佢落翻嚟想同你讲，你都知嗰度瞓得唔舒服咧，系咪啊？ 嗱呢度咧，我哋唔好斟酌。总之而家嘅情况咧，就系佢同我喺埋同一张床度瞓啦。咁已经咧几个月噶啦呢个习惯。咁啊一路咧都系即系我瞓到几时起身，佢就起身啦。譬如我瞓到晏昼十二点，佢又真系十二点先起身噶。佢都好乖嘅，同埋佢因为有翻咁上下年纪咧，佢就都几中意睡眠啦。睡眠对佢嚟讲好重要。点不知寻晚咧，你知道我呢几日要早起噶。佢瞓得唔好啊，四点钟醒咗，咁点知咧就系佢走咗落地下，哒哒哒哒哒哒咁样行咗出厅，哒哒哒哒又行去厕所。咁作为一个阿妈嘅，咁我梗系睇下佢咩事啦，以为佢唔舒服啊，定系肚屙咁样，又冇事。咁跟住咧又走翻上嚟张床嗰度啦。 咁又唔瞓喎，喺度咦咦诶诶咁样叫。原来俾我发现咧，就系佢哋声音都好敏感噶嘛，小狗就系、是、因为我冇开冷气，开咗窗咧，即系嗰啲窗帘啊，喺度发发声啊。搞到佢咧覺得好唔自在，於是乎又出廳睇下，跟住又入到個房咧又望下個窗咁樣，咁啊搞到咧我四點幾嘅時候咧就醒咗一轉啦。 嗯， 所以呢個咧可能啲寵物主人咧做咩佢完全冇共鳴，我咧咪冇養過狗啊，鐘哥。 啊，我冇。 係啊。 唔係其實咧， 我睇到你冇愛心嘅眼神。 唔係冇愛心喎、啊，佢睇到一啲。究竟 啲嘢 系啦，睇到另一啲嘢。 凌晨四点钟，只、啊、狗仔无端端望住个窗门外边，而家屋得你一个人住，呢样你自己真系要小心啲。我识啲师傅嘅，使唔使介绍你识？ 我都冇时间惊啊，但系窗帘我帮佢搞到啊嘛，系啦。嗱，咁咧，咁呢个就系寻晚发生嘅一件小趣事啦。咁今日其实咧有一个小新闻咧，想带俾大家嘅、就话原来荃湾公园同埋海滨公园咧，将会全面开放俾宠物咧。可以去到散步啊！十二月嘅時候，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即係如果秋涼啊，咁啊覺得舒服嘅時候咧，就去帶小狗去行下咯。咁而家其實佢都諗緊點樣去即係增設一啲寵物友善嘅設施，譬如係一啲閘啦，或者一啲水機啦等等，咁等佢哋可以多個地方走咯。 係咁啊，等啲毛鞋啊，依家好中意用呢個毛小鞋啊，即係講緊啲寵物啊咁樣啊，同埋啲寵物嘅主人咧都多啲地方可以去得到。 反而調翻轉頭，我又冇養小動物咧，都希望冇养小动物嘅朋友们咧，有时候真系可能要包容多啲啊。 系啊， 譬如我喺港铁又好，或者喺一啲商场都好，都见到有好多嘅狗隻咧會同啲主人一起入去嘅、多啲包容，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 係啊，其實你去個其他地方，你就見到，其實香港真係可以喺即係寵物友善嘅措施嗰度做多少少啦。就嚟去到早上嘅十點鐘咯。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 你唔好话俾我听，阵间有轻谈浅唱不夜天。 唔系，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 乖啦。 梁明忠、崔杰彤、牙澳、林慧、白元浩，咦，个个都喺晒度， 大家都担心留低你一个喺度，惊你闷啊嘛。 嘿，听朝见。